你会唔会惧怕呢？你有啲乜嘢方法令到自己喺每一次接受挑战嘅时候都有一个嘅勇气去到踏前一步，而唔系畏缩地褪后一步呢？啲国际跨企业嘅财团老板咧，佢哋就话到啦：第一，先要相信自己，然后同自己讲啊，我可以做得到嘅，我得嘅。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如果你连自己的能力都不相信，你又怎样去到行前一步呢？当你行了一步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有个信心在这里，你就可以慢慢行第二步，行出两步你就会行第三步，成功也都是有一个魅力在这里，吸引住你去到不断追寻住它。如果你现在发觉喂我追唔到、哦，原因可能因为你距离成功实在太远啦。啊，佢嗰种引力咧拉唔到你嚟。但系你尝试过成功嘅一啲叫做快乐之后啦，成功换取嘅快乐就好似一种嘅引力一样拉你过去，令到你不断同自己讲：，其实我真系得噶，就系、是、咁样。好多人就得咗啦。希望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开始嘅你，亦都系一个同自己讲：，我。得咗嘅一位嘅听众啊！如果喺你生命入边发觉都有好多难关嘅，唔紧要，行前一步，尝试用力踏一步嘅话咧，你就可以尝试得到呢一个成功嘅引力带俾你嘅快乐，一直俾成功吸引过去，你就会得噶啦。 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室外温二十七度，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疫情持续了这么久，戴口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习惯。不过长时间戴口罩就会令到面部容易积聚油脂，滋生暗疮。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港岛今年在二月至到三月期间，访问了1600几名年龄介乎12至到29岁的年轻人，发现接近九成的受访者曾经有或者而家都是受到暗疮问题的困扰，而当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曾经出现较严重的结节。不过在这么多人里面，就只得大概20%的受访者曾经向西医求医，而超过四成的人求诊的时候呢，已经去到中等或者严重程度，更加有接近八成的人曾经自己处理暗疮啊。调查亦都发现，延迟治疗除了令到病情恶化之外，亦都要支付更多的医药费，有超过一成的患者花费超过5000元，甚至乎50000元以上啊！当中有好多人都不是用常规的医疗方法去治疗，更加令到自己的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有皮肤科医生就说了，其实当暗疮变得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结节和囊肿，即使治疗亦都有很大的机会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患者如果自行乱咁处理暗疮的话，例如是自己购买市面上一些所谓可以清理暗疮的产品去舒缓，其实在临床的角度上面是未必有效的，亦都有机会买了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产品而导致敏感。乱咁自己接暗疮更加是大忌啊，不单止未能够解决底层的发炎问题，更加会将脓肿接向更深处或者是增大毛孔，引起感染，而手上的细菌亦都可以加剧发炎的情况。再加上亚洲人的肤色本身就比较深，容易造成疤痕和色素的沉淀，所以皮肤科医生就有个忠告了，如果真的受到暗疮困扰的患者，应该要及早求医，有效地找到好的方法预防上述的情况，更加可以避免使了很多冤枉钱啊。如果患者拖延去到病情严重的时候才求诊，就有机会需要用到副作用比较大的口服药，所以大家都要听下医生的忠告，病向浅中医，有问题都是及早解决，免除后患啊。 流动的我，某种被丢弃。 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晨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一啊，六点二十一分嘅时候，先睇睇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系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我哋梗系想我哋身边多啲好人好事啦，不过呢亦都要我哋自己身体力行嘅，甚至乎多啲关注呢就系身边嘅朋友，个个都得到帮忙或者个个生活上都得到满足嘅话呢，咁自然多开心嘅正能量喺度啦。有啲嘅协会呢咁发表喎，全港呢就首个关于呢就系女性无家者嘅研究，发现啦女性无家者占咗整体露宿人口由2014年嘅 5.5% 上升至到2021年嘅 10.9%。根据返呢就系社会福利处嘅登记数字，至今全港大概有170名嘅女性无家者，比7年前呢就升咗3倍㗎，创咗新高。有机构相信女性无家者实际的数字可能就是比登记的人数更多的，而且今次的研究发现女性无家者患精神相关疾病的情况就越趋普遍，有接近就是53%的人需要就是接受精神科的治疗。他们认为女性无家者的人数以及就所占的比例都上升，有机会就希望就政府摆回多些力去照顾他们。虽然一直以来呢我们都会认为无家者呢可能都是男性做主导，但是呢如果能够设立一些专为女性而设的队伍的话呢，去到支援他们，那情况呢可能会好很多啦。组织呢都认为现时222个的政府资助宿位里面只有31个呢是属于女性的宿位来的。可以见到呢就是这些叫做宿位严重呢就是不足，而且绝大部分呢就没什么私人空间。他们入住的年期最多呢都只是3至6个月，希望呢政府就以间隔啊或者呢就是独立的房屋呢去到取代这些叫做俾佢哋住嘅宿位啊，并且咧就将呢个宿期就延长去到咧就2年，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多啲嘅时间准备投入翻社会同揾到自己嘅家。佢都话到啊，有时不同嘅社福机构咧都会派送一啲嘅衣物包嘅，呢啲资源往往咧都系不按男女划分嘅，即系一包咁样入边嘅。咁例如咧就系缺少一啲内衣啊、女性用品啊。为了针对女性独特的需要，建议不如政府设立一个就是女性而设的综合服务中心，让她们可以得到更加适当的照顾。他们说到有些个案就在寄宿女性宿舍期间，因为有多余的床位空出，竟然间就安排了男性就去到入住，咁令到一众女性就纷纷离开，重新就去到街上边露宿。大部分女性嘅无家者咧，其实佢哋都一样需要一啲嘅私人空间嘅，亦都需要咧就系私隐啦，以及咧就系安全感噶。建议咧就仿效，不如好似外国咁样啊，设有一个咧就系双人嘅宿舍。留意到好多女性嘅无家者，佢哋都因为咧就系伴侣嘅关系而选择露宿嘅。咁啊，设施咧呢啲嘅宿舍啊，配合咗之后啦，如果可以跟进埋有埋社工跟进或者介入嘅话咧，相信都有机会可以解决咧就系好多嘅露宿女性露宿者嘅问题嘅。 能怎样？最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件衣裳，来想象

女傷者的膊頭和頭部受傷，送往廣華醫院治理。警方說兩人並不相識，施襲原因有待調查。本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確診個案，34歲女患者最近曾經身處墨西哥，今個月7日抵港，住在青衣華日酒店，檢疫期第三日檢測呈初步陽性，入院後確診，初步確診少於5宗。另外一名曾經接種兩針復必泰疫苗的38歲外佣，日前在酒店檢疫之後確診變種病毒，初步調查顯示患者上月27日在美國化驗所抽取血液樣本，經當地化驗所送往香港，並且由柏立醫學化驗所驗測，結果對新冠病毒抗體呈陽性。食衛局已經提醒所有認可進行抗體測試的私營化驗所不能夠接受從香港以外抽取的血液樣本化驗，當局正跟進，不排除採取其他行動。阿富汗塔利班進入首都喀布爾，多國加快撤僑行動。美國表示將會再部署1000名美軍去到喀布爾，協助撤走美方人員和為美國工作的阿富汗人，令總數增至6000人。國務卿布林肯承認塔利班取得的進展較預期快，但以為美軍留守就可以維持現狀的想法完全錯誤。布林肯拒絕將今次撤離行動和1975年美軍撤出越南西貢比較，指美軍20年前去到阿富汗只有一個任務，就是解決911事件的施襲者，強調任務已經完成。英國首相的韓信說不希望世界各地領導人貿然承認塔利班是新政府，又說要盡力避免阿富汗再次成為恐怖主義的滋生地。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地區暴雨成災，最少62人死亡，幾十人失蹤。在重災區卡斯塔莫努省的其中一個鎮，暴雨引發洪水，導致嚴重破壞，大量建築物和橋梁損毀，幾百條村莊沒有電力供應，救援人員在倒塌的建築物尋找失蹤者。災害與應急管理處說，暴雨在卡斯塔莫努省導致52人死亡，石諾普省和巴爾滕省亦分別有9人和1人喪生。受災三省已經有接近6500人投入救災工作，近2500名災民被直升機和船隻疏散到安全地方。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港台电视3月11日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最新战报。 港台电视31由8月25日起，每晚9点半东京残奥时刻，速递即日赛事精华，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31。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时间嚟到6:36，听众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电话打咗电话俾阿崔杰同 Kitty 啊，你好啊，早晨。 Hello，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嚟咗一个好大胆嘅行动啊，我系咩咧？ 做乜事 啊？就系我冇再打开呢一个电话去揾崔杰同嘅电话号码，就已经。 哎呀，多谢你啊！ 系啊， 我都晨光 coffee time 咧。 一揿咧揿嘅时候，其实我都15、16噶，咁啊，但系咧我又。記得你嗰個號碼咧係我用咗特別嘅方法去記啦。哦，一打嘅時候咧，我先喺度諗係咪佢嚟嘅咧？ 係應該打錯咗，唔緊要啦。你都係話你好啊，係白元浩打俾你嘅。 係咯，白元浩打俾你，唔係淨係打俾崔傑彤噶嘛，又唔係淨係打俾晨光同事噶嘛，係咪？ 係啊，都係好開心嘅，可能接到電話嗰、那個嗱。不過你醒目，我而家又唔可以喺度考你喎，即係我冇理由叫你喺度讀我的電話出嚟。 你整过嚟考我 啊！相信你啦，我相信你是记得的 好好好，一阵间你就翻嚟考我啦。 你之后都有用噶嘛？你每个礼拜都打两次俾我， 梗系啦， 快啲嘛可以。 系啊，唔使下揿啊嘛，电话冇电都找到你啊。 系啊，多谢你、啊。 系以后电话冇电啊，或者有咩事，我第一时间就会打俾你添啊。 系啦，我做咗你嘅救命嘅， 冇错啦。 所以呢啲救命嘅电话，大家都要都系记翻两三个，都系对自己好事嚟嘅。 嗯， 喂，嗱，今朝星期一啦，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啊，忙碌嘅一个星期咧，又会开始啦。嗱，咁其实阿小白，你会宁愿自己忙多啲啊，定系无聊多啲咧？ 我会中意忙多啲嘅，无聊嘅时间真系好难过嘅，因为连百无聊赖喺度做咧，你发觉自己。好似浪費緊人生啊！即人生已經越行越多嘅，越係越嚟越少啦，係咪先？咁啊，梗係忙啲好啲啦，做啲充實啲嘅嘢啦。就算冇嘢做咧，都出去幫人做義工。 嗯， 係啦， 非常好。 嗯， 係啦，好正面，亦都好積極。原來係真嘅喎，嗱，因為之前咧試過有大學嘅心理學家咧做過一個研究，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係咧研究下到底啲人啊，係因為好多時咧都會信，啊好忙好忙啊，最好唔使做嘢啦咁樣。好啦，到你真係好無聊，乜都唔使做嘅時候，又係咪真係你最想要嘅咧？咁咁嗰個研究咧就揾一啲測試者咧就入一間房嗰度，咁但係咧就叫佢哋唔好瞓覺。 嗯。 就獨自留喺嗰度咧，15分鐘之後出嚟。咁嗰間房咧，其實就有一粒掣嘅，撳落去咧就會有電產生出嚟，即係佢哋會痛啦。咁啊，簡單嚟講， 咁衰嘅點解？ 大家就會覺得咁你唔撳咪冇事咯，係咪？咁十五分鐘你咪行翻出間房嗰度咯。咁點不知咧，有67%嘅男人同埋25%嘅女人咧。是最少都会按一次个掣嘅，即系叫你喺间房度乜都唔好做，唔好瞓觉，冇嘢搞嘅时候咧，明知嗰粒掣系会有电嘅啦，佢哋都系会去搞下。更加有人咧喺15分鐘之内咧按成100次嗰粒掣， 哇！因为即系太无聊啦。 唔係，佢就係話覺得如果冇嘢完全唔撳嗰粒掣咧，就更加無聊。反而咧覺得明知有痛楚咧，佢都係硬係要揾啲嘢做下嘅。 嗯。 咁咧就證明咗，即係大家覺得大腦咧其實都係想我哋咧係同個世界互動啦，即係即使你自己一個人都好啊，都仍然傾向咧好似想同其他嘢，即係同外界接觸，即係唔會即係入定咗喺度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對於人類嚟講咧，叫你完全乜嘢都唔好做咧，反而好似你咁講啦，有啲痛苦啊。 嗯，咁啊點都要揾啲嘢搞下，如果得一個掣嘅話，我估我自己。 都是会揿嘅，系咪？ 指示佢咯， 系咯。喂，佢未必有电噶嘛。嗱，虽然佢个间拉就话俾你听有电啫，但系你人咧系去到嗰刻，你会谂噶。啊，佢会唔会冇电咧？会唔会系有啲特别嘅事情发生咧？例如道门无端端开咗，又或者系有啲有趣嘅事情咧？咁样可能会即刻揿完个掣之后有嘢食咁样，又或者原来系一个 walkie talkie 嚟嘅，揿咗出去，即系你会尝试咯。你会谂好多无限可能性，见到你揿咗之后真系有电。你就會發覺啦，係咪撳第一次係淨係得電？撳第二次同第三次會唔會又就變咗其他嘢咧？咁啊，因為你冇嘢做，你就係咁喺度諗啦。 你就用咗個好奇心去解釋啦，都啱嘅。所以你呢個都可以解釋到點解有一個人會撳咗成一百次嘅， 係啊，因為佢應該係相信撳第一百次嘅時候就會有啲有趣嘅事情發生。 係啊，咁所以咧，當即係朝頭早大家翻工咁啊，覺得好忙碌嘅時候。諗返下呢一個實驗，其實呢人呢都係傾向同外界接觸嘅，咁啊開開心心充滿活力咁樣展開大家嘅星期一啦。 係啊，忙都係好事嚟㗎。好啦，咁啊轉頭返嚟一齊忙啦吓。 嗯，好，轉頭見。 一陣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崔潔彤。 我想學整靚味可以點？ 聽晨光第一線啦，崔神廚房幫到你。 想聽藝人訪問呢？ 娛樂崔智友會同佢哋傾偈㗎。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神光第一线，我是神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神光百科， 出面室外气温系26度。咁啊，朝早嘅时候都唔算系一个热嘅早上啊，不过去到中午左右咧，就天气炎热啦，最高嘅气温就会去到32度，大家要留意住啦。由细个开始啦，甚至乎而家大人嘅时候，可能遇到某一啲嘅事情要抉择嘅时候咧，哎呀，真系谂嚟谂去谂，点算啊？会用一个嘅办法嘅，猜情寻包剪揼。诶，猜情寻，我成日觉得咧同。有隻雀仔跌落水呢首歌曲都是一样，是国际性的，全世界的人都会猜情寻，都会唱有隻雀仔跌落水。但猜情寻这个游戏点嚟嘅呢？啊，找了一些资料、哦。包剪揼，其实不是一个无聊的游戏嚟噶。虽然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咧，就是包剪揼啦，亦都是随机的，咁但系咧，其实每一次赢嗰个嘅比率啊，都系1:1:1，而事实上咧，系唔系咧？特别当人进行咗好多次之后咧，就开始考虑到对方出招嘅顺序同埋习惯，有啲特别嘅玩法更加会话俾你听，喂，同你猜包剪揼啊，不过呢一次咧，我会出揼嘅，咁你就多咗个考虑啦。佢话出揼，我应唔应该相信佢咧？令到在这个只是估对方出什么的包剪揼游戏上面加添了一层又一层的迷离游戏，就是心理上的博弈了。所以说呢，包剪揼赢的朋友很多时候都是心理质素好和易于掌握人心理的人来的。找回资料就说包剪揼其实起源于中国的，不过就传到去日本、韩国等地，再其后不断发展到去欧洲，甚至乎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会玩这个来自中国发明的拳头游戏。资料显示说到中国在汉代就已经有猜拳的游戏包剪揼游戏了。19世纪后期的西方作家看到他的时候讲明了这个是一个亚洲的游戏。在中国早有咧就文献记载，咁啊《全唐诗》入边嘅六诗《招手令》，以用比喻手法嘅一种描绘诶类似游戏嘅形式啦。咁啊，根据翻咧就系以前嘅人啊，亦都咧就系写有一啲嘅证据显示，原来以前都已经有呢一组嘅游戏噶啦噃。更加有古代嘅作家咁啊撰写一个咧就系五集组嘅一书嘅时候啦，话到猜拳啊系一个传统嚟嘅。可以追溯到咧，就系汉朝嘅手势令，亦都有唔同嘅文献所记载，所以咧，我哋都相信咧，佢就系嚟自可能中国嘅汉朝。中国人同埋韩国人一般都系叫包剪揼嘅，不过咧，有啲地方咧就可能会叫做 包剪包咧就会用咗个纸张个纸咧，去到咧就系形容噶，就唔系我哋一片就唔系讲个包，系一张纸。不过以前咧，可能真系有好多叫做包装上，特别包装食物嘅时候啦，都会用一张纸嘅，咁所以直接包住佢。所以纸同包咧啊，可能都系有呢一种咁微妙嘅分别。好啦，包剪揼除咗揾到起源之外啦。啊！佢哋亦都系有一个嘅协会嘅，国际包剪揼协会，啊，都几得意，成立喺呢个1842年啊吓，咁话到会员咧，嚟自世界各地嘅，不过人数咧就唔算话特别多。如果以世界性嚟讲咧，佢拥有呢个2500人啊吓，咁啊都唔算系特别多嘅。主要咧都系嚟自边度咧？北美啊、澳洲啊同埋英国。啊，话到不定期咧，亦都会有啲交流嘅。咁如果你话，而家交流嘅话更加容易啦，系咪？开个平板就已经可以举办呢啲国际性比赛啦。因为喺2002年开始咧，就已经每年会搞咗个国际性嘅比赛，增加佢哋嘅知名度。嗱，包剪揼啊，有夹杂咗好多唔同嘅心理因素噶。你系会点样去到玩呢个包剪揼咧？你又会唔会发觉自己真系平时出惯咗一种嘅手势咧？包同剪同埋揼，你最中意嘅系出边个咧？你又会唔会好似头先我所讲嘅一样，加少少嘅心理嘅一啲游戏喺度，事先话咗俾对方听，喂，我一阵间会出包嘅，从而令到人哋相信，或者刻意唔相信你会出包，多咗一种嘅趣味性喺度。嗱，今日如果你同同事咧，啊，喺度商量紧呢个午餐 lunch 食乜嘢嘅时候，谂唔掂，咁可以点啊？冇错啦，包剪揼又可以解决到你哋选择性困难嘅困扰，亦都咧可以解决埋你哋午餐食乜嘢，仲可以有得玩添。三盘两胜或者猜皇帝，好多咧都系同包剪揼有关嘅游戏。今日不如我哋重拾一下童年嘅回忆，一齐玩一下包剪揼啊！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10年20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等东风起要陪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牺牲是荣耀回归 是张杰的向前冲。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星期一早上我哋 KOL IT 系列咧，揾到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消费券啊，而家大家都可能系用紧噶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几个唔同嘅方位，亦都可以咧，就系用到政府派俾市民嘅消费券嘅。其实中间咧，有冇啲乜嘢我哋需要特别留意嘅咧？会唔会有其他特别嘅窍门，令到我哋用起上嚟嘅时候更加方便，又或者更加着数咧？嗱，我自己咧本身咧。由四個嘅或者幾個嘅唔同嘅平台上面啦，我啊淨係得其中一個嘅啫，就係、是、呢個八達通啦，冇其他嗰啲喎，咁唔係即係代表我一定係最蝕底嗰個嚟嘅咧？咁同埋我哋用起上嚟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咧？阿圖， 如果用八達通咁都好正常嘅，因為香港我相信咧九成嘅人其實都應該有用八達通噶啦。 嗯，係啊，搭車啊或者普通買啲濕星嘢啊，有啲街市濕街市都可以用呢一個八達通添啊。 係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同埋八達通應該係都算係方便申請嘅，因為你只需要去 counter 或者可能真係去便利店買啦，其實都可以攞得到翻嚟嘅。 同埋我即係獲取政府嘅消費券嘅時候都係相當簡單，即係需要咧喺個機嗰度嘟一嘟，咁我就已經，佢啲錢已經入咗入去啦，就係、是、咁簡單。 當然你要登記先啦。 係啊，當然係啦。咁如果其他比較嘅話，例如係 Alipay、HK 啊，或者 Tap and Go 同埋 WeChat Pay 咧，其實係大家有啲咩最明顯嘅分別嘅咧？ 咁其實咧，撇除咗八達通，其實三款都比較接近嘅，佢哋係啦，佢哋都係需要你裝一個 Apps 啦嚟到去使用嘅。 嗯，咁就唔係用一張卡，因為我自己本身嘅八達通都係用喺個電話入邊嘅。 哦，系啊，咁我就用实体卡嘅，因为我使用即系我用过放响电话入边嘅时候，好似有啲位置嘅，即系有啲情况底下唔方便。 我就因为觉得如果佢每一次咧搭车，我都要攞张卡出嚟咧，就比较麻烦。咁啊，本身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多数都系 loop 紧手机噶啦，系咪？ 系。 咁啊，顺便咧就即刻 do 埋咁样。咁如果用喺消费券上边咧，其实几个。有些就要個 app 啦，有些就自己個 NFC 就即係佢個自動感應系統已經感應到個八達通裝置啦。係點樣用係用得最著數最方便嘅咧？ 其實都真係冇話著唔著數啦。咁首先你睇下你用開邊個平台，因為你諗下你特登開一個 account， 其實對於一啲可能唔係太熟電話或者操作嘅時候，其實唔係咁方便嘅。 嗯， 咁所以變咗有時候，如果你真係想揀著數嘅，咁證明你已經識用電話咧，咁呢啲冇得講啦。咁至於呢啲所謂嘅折扣咧，其實通常都係嗰間鋪頭係提供俾你嘅。至於佢可能八達通啊，或者係其他嗰啲Alipay、WeChat 嘅Tap and Go 嘅公司，佢再同商户去磋商嘅時候，咁先得提供相關一啲嘅折扣，即係再額外嘅折扣俾佢嘅啫。 哦，咁呢個就要靠翻聽眾啊，或者用家自己去到睇下佢哋用緊個平台同唔同嘅商户有啲乜嘢優惠俾翻佢哋啦。 係啦，冇錯啦。舉個例子啊，譬如 WeChat 嘅時候，響申請七月份嘅時候申請㗎嘛。咁其實響申請嘅過程當中，其實佢有所謂嘅抽獎嘅，每一日都有一個抽獎。咁、然後咧就你就可以累積一個 pool。咁去到真係八月一號咧，政府俾咗筆錢嘅時候，佢就將嗰個 extra 嘅 bonus 咧，亦都加咗落去呢一個 pool， 加咗落去你嗰張卡入邊嘅。其實， 咁啊變咗好似感覺上係又多咗現錢使咁樣啦。 冇錯啦，冇錯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就有唔同嘅 apps， 就有唔同佢哋自己嘅玩法。咁 Alipay 亦都有相類似嘅嘢嘅。 例如咁講啦，我係一個不問世事嘅人嚟嘅，我啊真係淨係平時出入咧都係靠呢個八達通卡嘅。咁但係如果而家政府有咁多唔同嘅叫做消費券嘅渠道俾到我哋嘅話啦，咁我哋順便亦都可以認識埋原來呢個叫做智能世代咧，都已經係令到我哋生活咁方便啦。幾個唔同嘅叫做用消費券方法，咁我哋都唔係一張實體卡嚟嘅。咁用嘅時候，我係咪已經要喺銀行？有一個户口，定還是我係要喺佢哋自己本身嘅公司有一個嘅户口，我先至可以用到 呢一個嘅服務咧？ 其實就係、是、兩樣都有，兩樣都類，即係點講？兩樣都有嘅。其實首先咧，你要喺佢間公司設立一個户口，咁所以當你使用 Alipay 或者 WeChat 或者 Telegram 嘅時候，的確咧，你係會喺嗰間公司 create 咗一個户口。係， 即係好似我，即係好似我喺面書登記咗咁樣，普通登記嚟嘅啫嗰個。 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咁又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綁定一啲嘅户口或者係信用卡。 嗯，即係話我用咗自己一個免費登記嘅户口，跟住然後我就再用自己嘅銀行户口同埋呢一個嘅信用卡或者信用卡去同呢個 account 咧，去到做一個嘅連結啦。 冇錯啦。 咁啊，連結咗之後咧，咁啊，我以後咧就可以好簡單咁，就好似一開呢一個嘅軟件應用程式，就可以我嚟做一啲嘅 payment 啊、俾錢啊或者攞錢咁樣嘅服務啦。 係啦，就係、是、類似一啲咁樣嘅動作啦。 哦，咁除咗呢幾個之外啦，如果我真係發覺啊，今次咧就藉住呢個機會想做一個咧就係、是、智能人啊，即係以後嘅生活上面咧都想更加方便快捷嘅話咧，其實係咪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形式都係可以用電子付費嘅咧？ 咁呢個就要睇個商户佢究竟有冇提供邊一樣嘅支付工具啦。咁因為咧唔係所有支付工具咧，即係唔係所有商户咧都支援所有嘅支援工具嘅，因為支付工具係需要額外俾一啲所謂嘅手續費。間鋪頭唔係好大嘅時候，我仲要花一啲嘅費用去支付呢一啲嘅手續費，其實咧商户未必願意嘅。 嗯，嗱咁而家抗疫期間啦。我哋真係的而且確用電子付費咧，係喺衞生方面係改進咗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太過依賴電子付費，有啲乜嘢我哋要注意嘅咧？ 咁當然首先就係你要俾你要去支付嘅時候，你要睇清楚張單啦。咁呢個一定要噶啦。 嚇！ 咁到你睇完張單支付咗之後咧，支付咗個金額，你都需要睇一睇究竟係唔係同嗰張單上面嘅金額係一樣喎，避免收取咗多咗嘅錢啦。其實 咁如果搞錯咗，我又俾咗。咁有冇得追翻啊？即系原来现金找足嘅话，我可以即刻同佢讲啊，喂，你收多我100蚊咁样。咁如果你真系过咗数啦，咁点算咧？ 哦，咁咁当然啦，佢都有机制去做翻一啲退款俾你嘅。咁但系退款嘅时候，你又要留意究竟几时退款，同埋退款嘅金额系咪都系一样？咁所以就要留意呢啲嘢啦。 嗯，会唔会好麻烦嘅？我谂大部分人都系觉得，唉，咁麻烦，算啦咁样。 咁又唔一定㗎，因為冇辦法，咁視乎你嘅金額啦。咁好似我最近呢我都喺網上面去報一啲 staycation 嘅，咁又亦都用咗支付工具嘅。咁但係點知呢，對方嘅公司佢 reject 咗呢一個 order 喎。咁佢首先就要將一啲嘅金額退返落去嗰個信用卡，然後再退返落去呢個消費券度喎。其實 總之就唔好怕麻煩啦。如果錢銀嘅嘢唔啱嘅話呢，就講多一句，咁啊啲錢就可以袋翻落個袋，袋袋平安啦嚇。咁啊，大家記住啊，咁啊，支付工具啊，電子支付工具咧係方便嘅，不過用起上嚟就好似阿圖頭先所講啦，一定要睇清楚啲金額，同埋唔好成日撳多兩下咧就使曬自己啲錢啊，荷包咧始終咧有幾多錢啊，自己心入邊要盤算住啊嚇。今日朝早唔該曬阿圖，拜拜。 好，拜拜。 唔該曬阿圖，咁啊，轉頭好快就會到早上嘅7:00噶啦。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城市威者揸车同电单车在首都曼谷市内参与汽车游行，并且响号以示不满。另一批示威者就在巴育的住所附近同警方冲突，是一个星期内第五次。曼谷警方为使用武力辩护，强调在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和水炮方面都符合国际标准。又说自上个月中爆发新一轮反政府示威以来，已经有13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港台电视三十一，产澳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共融第一，八月二十五号残奥会正式揭幕，比赛精华紧随每日放送。 每晚九点半，东京残奥时刻特设手语即时传译。另外，每日下昼两点零五分，更加有乌都语配音版赛事重温，让更多人投入体育盛事热潮。 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超级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哋系 美电香港 二台四十年啦！ 咦，四十岁老过我喎、 啊！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啊翻到嚟7:07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芭比林慧都翻咗嚟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另外就系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 ，Toby 噃。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芭比。 早晨。咁啊，今日八月十六号啦吓，咁啊都有啲学校喺下个星期咧。都已經要準備翻學噶啦， 同埋開始咧，就算未正式上堂都好啦，都相信有啲譬如校內嘅迎新活動啦，或者係一啲俾家長同埋同學熟習個校園，即係特別係如果係升小一啊，呢一啲活動咧就會多啲啦。 咁大家都要開始更加密切留意住呢個交通嘅情況啦。 係啊，相信會更加多車啦之後咁樣。咁不過今日咧，暫時嚟講都唔係話好多車住嘅，暫時咧隧道都仲係正常啦。路面方面咧，只係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开始慢车，咁喺封路方面咧有两个位置提下大家嘅，喺屯门嘅龙门路就有路陷，龙门路咧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骑术学校嘅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就系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骑术学校嘅快线咧需要封闭。咁另外喺清水湾道咧就有剪树工程，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啦，部分行车线都仲系封闭嘅，经过小心啦，暂时系咁啦。今日交通， 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好好地享受下呢一个交通畅通无阻嘅时间。 系啊，即系只系可能剩翻一两个礼拜啦。系啦，不过咧今日有样嘢咧都想分享俾大家听下啦，就系咧，即系嗱，我上个礼拜有一日去港岛区啦，咁然后咧喺港岛区你知即系唔系太远，我喺湾仔去铜锣湾啦，咁我梗系选择搭电车啦。咁然后咧我搭电车嘅时候咧，居然咧我觉得我上咗一架电车，我系从来未上过嘅。嗰架电车咧系。个编号咧就系120，咁然后嗰架电车有咩特别咧？我就 120周年， 即系唔系嘅，原来咧好特别嘅嗰架电车咧，即系我一上去嘅时候咧，骤眼睇已经觉得好唔同嘅，同普通嘅电车。咁然后我就翻屋企睇下，究竟呢架嘢系咪有啲料到咧？系啦，呢架电车系咪有啲即系大有来头啦咁样？咁之后咧，原来真系有介绍呢架电车嘅一啲嘅报道嘅。呢架电车咧，佢嗰个设计咧同普通都系好唔同嘅，佢系唯一一架咧系战前已经战后出厂，咁然后咧系第。 五代嘅电车嚟嘅呢一架，其余嗰啲咧而家新嘅啲电车已经出到系第七代，咁呢一架咧就系唯一一架第五代嘅电车啦。咁里边有啲咩特别咧？原来佢里边咧嗰啲嘅设施咧同普通都好唔同嘅，即系咧譬如佢系用钨丝灯啦，即系你上到去咧嗰个感觉系好 怀旧， 系啦怀旧，同埋好暖啊！如果你夜晚坐嘅时候应该感觉啦，咁同埋佢啲窗框咧又唔同一般嗰啲电车嘅，佢咧就系用木制嘅个窗框，咁再加上里边原来嗰个揸车嗰个引擎咧，嗰个都系一个机械式嘅控制台，就同普通而家新式佢哋嗰啲控制台唔同嘅，即系揸新式嘅电车咧，同呢架咧就系有一个唔同嘅操作嘅方法啦。咁再加上咧里面咧嗰啲嗰个楼梯底下咧。竟然仲有一個位喺度嘅， 就係裝行李咁樣噶？ 唔係嘅，嗰個位咧應該係點講咧？即係平時咧，我哋上電車咧，嗰個樓梯就喺右邊嘅。咁呢個電車咧一上嚟咧，嗰個樓梯喺左邊嘅。咁然後咧，嗰個樓梯底咧仲要有一個位嘅。原來呢一個位咧就係舊時咧賣飛嘅電車賣飛俾你嗰個人坐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已經改咗電子收費啦，咁所以嗰位咧乘客都可以坐。咁就變咗咧有一個位零零舍舍喺個樓梯底咁樣，係幾得意嘅呢個。 哎呀，係啊，得意喎呢個。 係啊，呢個好得意啊！呢個電車真。是可遇不可求啊！我都未试过坐到呢架，呢个你唔知几点开啊？ 系可遇不可求，但系其实电车公司嘅网站上面会唔会显示到就系呢一班咁特别嘅电车？大概會係邊一個時間開出咁樣咧？ 嗱，佢就冇咁樣嘅，即係唔同巴士咧。你知而家巴士有啲粉絲會貼一啲廣告嗰啲咧，佢哋就有曬路線，知道係點樣啦。咁但係呢個電車咧就冇咁樣。咁咧不過咧就起碼大家即係如果上呢個電車嘅時候咧，不妨欣賞下呢個電車裏面嗰啲嘅細節咯。咁但係有個規則咧，即係原來佢唔講我都唔知啊。即係原來咧電車上層咧係唔企得人嘅。 嗯， 即系我一路以为企得，因为平时去坐咧都会有人企喺度嘅。咁点知原来呢一个咧，根据嗰个道路使用者嗰个守则咧，系唔得嘅。 我又冇见过有上层有企人。 有啊有啊，我都有见过，系 啊。 可能我坐嘅时候系非常之非繁忙嘅时间。 可能大家有个错误嘅观念就系谂住电车个路轨又绑住咗上边啊，下边又有路轨啊，上面系电线啊，好稳啊咁样。有呢啲咁嘅错误嘅概念，就觉得佢上层系应该企得嘅咁样。咁但系就即系听翻。阿 Toby 講就話嗰個，到你附例喎，大家 係啊，即係巴士唔得就知啊嘛， 係啊， 電車都唔得噶，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嚇，今日早上唔該曬 Toby， 唔該曬。 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 O 啦喎，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咁啊出邊27度喎，咁啊而家係咪都幾好咧天氣？ 天氣又唔可以話好，不過咧睇緊温度咧就相當涼快，好似秋天咁樣咯。小白你都講得好啱啊，27度咁啊，有啲涼風送爽啦，真係有少少秋意喎、哦。咁雖然你話喂距離中秋節仲有一段時間啦，但係見到啲月餅廣告啊，係咁叫你買月餅啦，但係其實即係數到手指都有排都未到中秋節嘅咁樣。咁但係就啊，今日竟然起身咧有種。涼快嘅秋天感覺咁樣，不過都係短暫㗎咋？點解呢？頭先啲小白咪話：喂，天氣好唔好啊？咁啊，真係唔可以用好嚟形容，因為廣播路嘅上空咧都係烏雲密布啊！應該咧不久嘅時間之後咧就會落起大雨啦。咁啊，近排都係咁啦，驟晴驟雨。咁而咧嗰、那個驟雨咧可以話係。好庞大嘅，咁所以大家就即係要带定雨具带定遮啦，就唔好完全唔攞遮呀，完全唔攞雨具咁就出门口啦，咁有啲小朋友都要返學喇喎。 你见到啊 朋友齐讲係呀小嗰啲叫咩幼稚园啊、幼稚园嘅小朋友就要學嘢已经开咗學啦。 吓、 我 都有开咗學 未呀仲未。我哋係比较迟添啊，即係教一般传统嘅再迟少少。 嗯 係呀咁可能有啲我唔知啊昨日食饭嘅时候可能有啲非传统啊国际学校嗰啲已经准备要返咗學啦咁係幼稚园嘅世界入面。咁家长们都辛苦啊我都以为放暑假放到9月1号成日都觉得但原来唔係嘅有啲学校呢八月零咁样依家就已经开學啦咁大家有准备啦啊执返个书包准备返學啊咁无论今日只要返工定係返學嘅你呢都希望你今日路路畅通啦心情亦都轻松啦星期一话晒系咪啊好咁啊详细天气交返俾你哋啊唔该晒。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面嘅天气预测方面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系炎热嘅咁啊不过而家听返阿 O 讲呢都有啲秋凉唔错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今日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酷热。 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在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都是低水平来的，空气真的好啊。早上的时间来到7点14分，由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我们一起听听啊。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粤剧新秀阿精伟咧，同我哋了解一下呢个粤剧嘅文化嘅。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 咁啊，阿精伟咧就话啊，上两个礼拜同我讲咗一啲基本嘅粤剧背景之后咧，今日要考一下大家嘅有啲题目、嗯，因为其实我知道粤剧咧都有好多一啲专有嘅名词啦。咁、 嗯嗯嗯、 最普遍可能就系、是你第一集讲嗰啲生角啊、旦角啊、子喉啊、平喉啊，咁呢啲可能你真系屋企人有听过喺粤剧或者带过你去戏棚咧，你都噏得出。但系再深入啲嘅话咧，就未必认识啦。 嗯嗯嗯。其實有真係有好多嘅詞匯喺粵劇圈入面嘅，咁、嗯、但係咧都有一啲嘅詞匯咧，相對地大家會借代咗嚟到形容粵劇呢件事，嗯嗯、或者係稱呼入面嘅人啦。係係啊，咁最簡單一個例子就係可能我哋會嗌啲而家嚇普遍拍戲嗰啲演員，咁我哋叫明星咯，係咪咁樣？咁、 啊、 但係我哋就會叫命令咯。 哦，粵劇命令 係啦，咁呢、嗯嗯、個就係即係啊，佢係大老官咁樣啦嚇，呢啲 terms 都係即係呢啲詞匯咧，都係形容緊嗰個人嘅地位。 有冇分男定女㗎？即係命令同埋大老官 呢、這個就冇。 哦，即係男人女人都可以用呢、這個詞語嚟形容佢嘅。 係啦，係啦。 咁有冇話即係去到咩 level 啊，或者要點樣㗎？ 老官同大老官嘅分別咯。 哦，即係有分別嘅啫，即係明星同埋大明星嘅分別。 冇錯啦。 哦。冇嘅喎，呢個喺我心目中你係大明星，咁你就係大老官啦。 係，所以都係一個、一個稱呼 稱呼嚟嘅，係啦。所以通常你喺 poster 人哋一份尊重咯， 係啦，喺 poster 見到都會加一個大字， 係啦，係啦，粵劇命令咁樣。 咁啊，但係冇話邊個勁啲嘅命令同埋大老官，即係冇唔使咁樣比較。 哦，你咁又唔使。 係啦，總之都係一個尊敬嘅稱呼啦。 冇錯，冇錯。好啦，另外咧，如果我哋去形容粵劇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提及紅船嘅。 紅船我真係未聽過喎、 啊。係啦，咁啊紅船咧，其實而家因為而家已經冇噶啦。 哦， 咁所以咧你唔認識咧係好正常嘅。 即係顧名思義係一隻紅色嘅船。 冇錯，咁呢隻紅色嘅船咧，其實就係以往嘅即係比較早年啲啦嚇，即係嘅情況之下咧，有佢哋喺內地走浮啊。 嗯， 係啦，咁佢哋走浮嘅時候就搭船啦。咁 就即係啲粵劇命令。 係啦，就載住啲粵劇命令咁樣咧就走浮。 係， 咁所以嗰隻船咧就係紅。咁就紅船，咁所以咧亦都慢慢借代咗粵劇呢件事嘅、 哦。但點解佢哋係坐紅色嘅船嘅？咁啱得咁巧， 都係嘅，可能係一個特色。等於我哋嘅渡海小輪都一定係綠色同白色咁 樣。咁樣色， 冇錯，係啦咁樣。 咁所以就借代咗，即係如果有人講紅船啦咁樣，咁就係粵劇啦。係 啊。 咁我會唔會話我去睇紅船啊咁樣㗎？ 而少啲會咁講呵。係啊係啊，即係都只係一個借代嘅 terms， 即係大家一個名詞。大家如果講起嘅時候，大概會即連結到嗰件事 係。另外咧，之前喺私底下同你傾偈嘅時候咧，我聽到一個彷彿好似酒樓嘅名， 例如咧 利源定唔知咩咁，嗰啲係咩嚟嘅咧？又係 嗱，利源咧即係食你個你啊， 係哦， 係啦，食你嗰個你。咁其實利源咧我哋有好多時候會稱之為利源子弟、利源子弟咁樣嘅， 係 咁就係講緊我哋做戲曲嘅呢班人啦。 哦， 咁就利源。但系梨园呢件事咧，系一个历史嘅地方嚟嘅。 历史地方，梨园系一个地方。 梨园系唐明王， 系 系啦，喺唐朝嘅时候，唐明王佢就系喺佢自己宫入面有个私人戏台， 就叫做 就命名为梨 园， 系啦。咁、哦、所以嗰度咧就会有一啲当时就可能相对音乐嘅演出会多啲啦，之后就舞台慢慢戏曲嘅亦都会有啦。咁、之后咧就形成咗一个初型。即係戲曲嘅初型，咁所以慢慢發展落嚟咧，就稱之為梨園。 哦，戲曲嘅初型啊，咁同粵劇又同唔同咧？ 都關事㗎，因為其實咧粵劇係戲曲入面嘅其中一種。 嗯嗯嗯。 因為有啲時候咧，嗱呢度又出現咗一個小知識俾大家啦，就係戲曲同 粵劇嘅分別。 係 有啲人以為兩樣嘢咧係等同嘅，咁、但係咧 係咯，因為啲人話去戲曲中心過睇粵劇噶嘛， 冇錯冇錯， 咁我咪以為一樣咯。 但係咧。粵劇呢其實是戲曲入面的一種 哦，那戲曲還有什麼的 戲曲呢其實有四百多種，當然戲曲這件事呢是中國獨有的，跟歌劇有些不同，是中國獨有的， 是 但是呢我們就分了兩邊來去處理啦，兩邊處理的意思呢譬如粵劇先啦，粵劇呢那個粵字呢就是我們廣東話的粵字啦，粵即係廣東呢個地區嚇嗰個字啦，咁所以咧其中一種嘅方案咧，就係根據地區同埋語言咧嚟到劃分嘅劇種。 哦， 譬如潮劇啦，潮州嘅 京劇啦， 係啦，有啲位根啦，有啲位根。 咁仲有咧？ 係啦， 嗱呢啲我哋比較常聽嘅啦，仲有冇其他地方噶？ 有啊，川劇啊， 川劇 係啦，四川啦， 係咪即係換面嗰啲啊？ 冇錯，冇錯，冇錯。咁同埋 即係打邊爐，佢會表演嗰啲啊？ 要去某一間啊？ 仲有咧？ 咁啊，上海嘅粵劇啦，佢哋嗰個粵咧係越南嗰個粵。 哦，嗰個就係上海嘅， 嗰個就係上海嘅。咁所以語言都會有唔同嘅。 係 係啦，咁但係另外咧就會有另一種嘅模式咧，就係講緊一啲方法啦，表演方法啦。 係， 例如係樣板戲啦。 係點噶？ 樣板戲係玩緊嗰啲公仔咧。 哦， 係啦係啦，皮影戲、 皮影戲、 皮影戲呢啲玩緊公仔呢啲咧。咁之後另外咧就會係可能唱嗰個曲式啦，梆子戲啦。系啦，咁呢啲都系可能佢哋唱嘅曲目咧，系有啲特定嘅节奏嘅。梆子呢样嘢，我哋粤剧入面都有嘅。 梆子系即系， 梆子系一个曲风， 曲风 系啦。呢、 okay 這个我哋可以再另一集嘅时候再处理。 系啦，开始见到有啲黑人问号喺度。 冇错啦，因为呢个开始已经系入咗我哋唱造念打嘅其中一范啦。咁所以咧，呢个可以再慢慢讲。 即是话其实阿精伟就同我哋介绍咗讲戏曲啦。即系首先就唔好混淆先，戏曲就唔等于粤剧嘅，戏曲其实。是一个大的专有名词，咁啊里面咧即系当系一把遮，下面咧就生咗好多唔同嘅剧种喺度， 即系生果入面嘅苹果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其实有苹果有橙啊，咁样就有唔同嘅分法啦，系有热带水果啊，系啦等等啦咁样。咁啊粤剧只系其中一项啫， 系啦 系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又再学多少少啦。好，今日唔该晒精伟， 拜拜。 什么意义？交叠时，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息折磨。生命 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日下，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破坏有时，建立有时，伤心也在对。 朝早嘅时间7:25啊，有谢霆锋嘅一首歌曲对峙。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好啊 ，O 都入埋直播室啦。 近排咧，礼拜六日有时间咧，就同啲朋友仔可以聚下啦。咁啊，有啲都打晒疫苗啦。咁啊，自己我冇小朋友，不过佢哋有啦。咁啊，开学之前咧，就谂住即系见下啲叔叔啊，见下啲姨姨啦。咁我已经系叔叔辈嚟噶啦嘛。咁啊，送下礼物俾佢哋咁样。咁但系咧，好多席间嘅家长朋友咧，咁啊都有啲小朋友，哇，全部都好中意公主热潮、啊。可以真係同佢哋即係傾下啦，咁啊自己都會將自己變成一個公主名，譬如嗰個女仔叫做姓陳叫嘉熙咁先算啦，嘉熙公主，跟住啊，譬如啊， 我以為直頭叫埋 Elsa 嗰啲添， 係啊，我都以為係， 唔係改翻中文名喎， 即 係 唔係角色扮演喎，佢完全係代入咗個角色，係 啊，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公主啦，佢唔係模仿別人咁樣咯，咁佢哋有個公主嘅茶敍，就有幾個小朋友自己穿住公主衫，跟住自己喺度 high tea 咁樣啦，咁大人有大人玩咁， 有冇王子啊？ 暫時未出現嘅、哦，應該係 王 子 要等嘅， 普遍人都喺度等緊佢嘅白馬王子。咁我問啲家長咧，話：哇，佢哋啲手勢都好正宗、哦，即係好似咧去咗皇宮入面咧、即係好 elegant 嗰啲， 即係有餐桌禮儀嘅，排靚曬啲餐具先開餐嘅。 係啦，同埋好似咧，即係睇緊咧主題樂園咧，佢咪有個公主系列嘅、有咩貝兒公主啊，即係有白雪公主啊等等咁樣啦。即係嗰啲餐桌禮儀咧，雖然佢哋用假嗰啲煮飯仔嚟扮啦、但都扮得好像真喎、啊。咁我就問佢哋：點解會咁叻嘅？咁樣係咪睇電視或者睇電影學㗎？佢話唔係，即係個家長話咧，特登啦，出去報嗰啲咧餐桌禮儀班咧，教啲小朋友啊，如何即係食嘢嘅時候有叫做有禮貌啊，談吐自若啊咁樣咯。咁原來有呢啲小朋友嘅一啲禮儀課程都去學啊。咁啊，對應翻啱啱咧就睇到報紙咧，都係一個即係日本啊嘅網紅啦，佢可以被譽為咧公主研究家喎。咁啊，更加開班授徒，咁啊吸引到咧大概100名咧不同年齡嘅女士去參加咁樣啦嚇。咁啊，當中佢就會教大家跳芭蕾舞啦，平時點樣打扮似公主啦。点样咧？食嘢嘅时候好有礼仪啦，似公主啦，等等呢啲项目嘅咁样，咁都几有趣哦、 啊。系咯、啊，睇下香港有冇人又可以教下呢啲啊？唔使靠日本啊嘛，系咪先？ 系啊，即系应该都可以发挥到呢、這个公主嘅，其实都几靓啊。 系咯，几优雅啊，系咪先？我想知道佢哋即系私底下唔知倾偈倾咩？小朋友如果扮公主嘅时候， 应该细细声，是要呵呵笑三声先。 系咯，系呵呵声，同埋咧， 你嘅白马王子嚟咗未啊？ 系会遮住个嘴讲嘢。咁好似當年即係如果以翻即係有歷史以來西方方面嘅公主，咁我唔知係咪咁啊嚇，咁大家可以上網揾多啲呢個公主學習班嘅內容啊，睇得多可能你都變公主啊啊！ 今日係8月16日，星期一，農曆7月初9，適宜嫁娶、納采、丁盟、祭祀、安門。迁徙、入宅、出行、修造、动土、上梁、造屋、安机械。 好啊，好啊，好多啱我啊！ 冷静啲，冷静啲，唔好太过兴奋。今日记开始立劝、作造、造桥。 点啊点啊，唔关我事。 唔好净系谂自己啦。今日都系讲笑话日。 我会学识幽默，令生活多啲色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并已经占据总统府。半岛电视台引述塔利班发言人话：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统治和政权形式很快会明朗化。塔利班保证为公民和外交使团提供安全保障，准备和所有阿富汗人对话，保证他们得到必要保护。发言人又话：塔利班每部行动都采取负责任态度，确保和所有人和平共处，准备透过对话来解决国际社会的关切，不认为外国军队会再次重复在阿富汗的失败经历。已经离开阿富汗的总统加尼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离开是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加尼没有透露现在身处哪里，但半岛电视台引述总统私人保镖说，加尼和妻子、幕僚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前往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海地 7.2 级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1297人，超过57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上星期六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太子港以西大约160公里。大量房屋、学校和教堂等建筑物倒塌。随着救援工作展开，搜救人员在瓦砾中发现更多的死者。由于余震持续，很多居民都走到户外过夜。总理亨利乘搭直升机视察灾情，并已经宣布进入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呼吁国民团结，多国向海地伸出援手。海地预计会在星期一受到热带风暴影响，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暴发，阻碍救援工作。美国和南韩今日起举行联合军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韩美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形势，联合防卫态势，外交部门力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进程等的因素，决定由今日起进行为期九日的联合军演。演习主要以虚拟模式进行，不会实施实兵机动演练，亦都是防卫性质的例行演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提你啲封路嘅位置啦。喺屯门嘅龙门路，因为路陷，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骑术学校嘅快线需要封闭。就系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近住骑术学校嘅快线，因为路陷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咁喺清水湾道咧就有剪树工程，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热血澎湃，你感受到吗？ 向前冲。 号手就为故事中描写军人的坚毅不屈、壮志激昂，而张杰咧系出咗名，声音响、音域阔，正正符合剧中主题曲嘅氛围。祖国高年乐填词段思思，编曲李赖刚，监制谭旋。上榜四星期，回落十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张杰向前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咩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有咩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咩比喺北极冰海拍独木舟更高难度？ 系一边要历险，一边仲要拍低佢啊！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喺之前无极行节目镜头背后嘅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咧，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三十六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9%。早晨，钟哥， 点啊？ 嗱，今朝早咧，我睇咗一单新闻嘅，咁啊都比较 soft 啲啦，咁啊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小学啊发生咗一件事，到而家咧我都耿耿于怀嘅。咁我首先讲下我今朝早睇咗啲咩先啦。嗱，今朝早咧，睇到一篇报道咧，佢就话有一间学校。咁啊，人杰地灵啦，咁啊，位处于山腰嘅位置嘅，咁呢间学校都唔少家长都希望送嗰啲女女入去读噶，咁啊，估唔到咧，唔止吸引到啲家长同埋学生，仲吸引咗一啲雀鸟咧，去到嗰间学校嗰度。先后咧就有三隻爱情鸟咧，即系雀仔啦，咁咧就主动咧飞入去呢间学校嗰度，即系好似叩门咁样。咁佢哋咧就喺嗰度开枝散叶，因为咧校长咧就决定就收留呢啲雀仔啦。咁跟住咧就一路咁样生小朋友啊，咁啊成个校园咧都好有呢个爱心洋溢住嘅。 但系呢个校长系咪笃信风水命理嘅咧？ 根据呢篇报道咧，佢就冇讲。咁啊，当然啦，里面咧主要就讲啊，因为校长咧好有爱心啦，咁啊又觉得系缘分啦，咁亦都系一个嘅生命教育啦，亦都可以藉此咧就系教导小朋友点样去爱护小动物啦。咁 点解我咁问呢？因为呢啲系咩？自来雀啊嘛， 系啊系啊， 自来雀好似系带嚟好运咁样， 系咩？ 所以就留低佢。 有冇话系咩雀嘅咧？ 啊，咁应该有分嘅，但系我唔识分，冇理由飞只乌鸦入嚟。 乌鸦又唔 OK 啊？ 自来鸦。不过好啦，如果你一只雀为咗展示爱心，于是乎我俾佢喺度开枝散叶，养埋佢，供养佢啊。咁如果一只自来猫咧， 佢好似都有猫噶，佢学校。 咁自来狗咧？ 自来狗我谂都应该会养埋。 自来老鼠咧？嗱，咁即系好多嘢咧，就如果你要展示爱心咧，可能有好多万千种方法。 系， 我自己觉得就 不过雀仔咧，佢呢一个成个过程咧，都令到啲学生好融洽啦。咁亦都可以即系一个教育，即系睇佢点样去即系生小朋友，即系嗰对雀仔啊，即系由孵化嘅过程啊，咁小朋友一路睇住，咁老师就一路教啦，咁令到其实成间学校咧都好开心嘅。咁后来咧就最高峰嘅时期咧，就多到有成13隻呢啲爱情鸟。 即全部都是这一对生出来，定还是吸引了另外一些的雀仔伴侣过来啊？ 他是爱情鸟号，是他们生的，即之后生了几胎，每胎又有几只雀仔这样。是啦， 大家族。 大家族啊，后来有些学生就领养了回家的，因为就不能够即成间学校变了即雀仔的学校这样啦。 这样我就不是很鼓吹的。因为你攞咗个雀仔，你点样攞翻去咧？咁就会攞个雀笼啦，攞个雀笼入住佢攞翻去啦。咁变相咧就变咗好似一个二世祖咁样啊！即 托住同 学生变 二世祖。我今日翻嚟啊，今日唔翻学住，因为我想攞住龙雀去饮下早茶，即系有啲二世祖 feel。 唔系咁，而家嗰啲龙同嗰阵时二世祖嗰啲诶雀龙咧，系有少少唔同啊。唔系啊，我睇啲相都系即系铁龙嚟嘅，就唔系啦，就唔系竹嗰啲咧，啡色嗰啲咧，系啦。 而家嘅二世祖 系啦， 同以前嘅系唔同， 系唔同嘅，系啦。咁啊，呢啲系爱心嘅表现。咁我话点解我会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我发生咗一件都几后悔嘅事咧，就系又系小学嘅时候咧，校长咧。佢就唔係收養啲小動物，佢自己咧就好中意種嘢嘅。咁佢咧就多數喺小息嘅時候咧，得閒啦，就唔係日日見到佢啦，就會行落嚟，即係我哋個操場嗰度，即係望下你哋啊，睇下啲小朋友啊，咁啊睇下邊個得得意意咁啊埋去傾兩句啊咁樣咯。啊有一次咧，即係我就係被選中嘅幸運嘅孩子啦。咁校長咧就走過嚟同我傾偈喎，咁樣咁我就喺操場咧，佢就叫我啊小朋友，你望上去，因為佢應該唔記得我叫咩名嘅，咁多學生小朋友，你望上去指住佢自己嗰、那個辦公室出面嘅窗口，咁佢種咗幾盆盆栽，其中一盆咧就應該係佢啱啱新種嘅，佢就話你睇下嗱，校長室出面咧就種咗一盆小番茄咁樣，咁又真係見到已經開始有少少果實出嚟啦，咁但係未係紅卜卜。咁样嘅，跟住话啊系系咁样，你想唔想要啊？咁样咁小朋友想我想我想啊咁啊，啊好啦，咁啊跟住校长咧就同我讲啦，嗱到我呢盆嘢咧大棵啲啦，真系咧长成靓靓嘅番茄嘅时候咧，我送几粒俾你啊咁样，哇咁我好开心啦，因为首先小朋友觉得校长系遥不可及。嘅一個即係高高在上嘅人物，突然之間嗰日佢走埋嚟，叫我望下佢嗰棵小番茄，仲話送幾粒俾我，咁我好開心啦。咁我等啦，一路等啦。咁有時咧，我仲會特登小息嘅時候咧，去翻個位置諗住撞下佢，但係佢有時即係貴人善忘啦，又唔見佢出現，直至到有一日，咁喺度集隊嘅時候咧，竟然老師喺度嗌咪，佢就話。想问下有冇边个小朋友，因为真系唔记得我个名字。想问下有冇边位小朋友，之前校长系应承咗你送番茄俾你噶，但系一个好正式嘅集会嗰度，即系平时唱校歌啊、念经啊咁样。突然之间，老师就喺度问呢个问题啦。咁我梗系谂住讲紧我啦，系咪先？但我唔够胆。我唔夠膽出去認，因為你知唔知老師問完嗰一條問題，咁啊可能即係比較特別啦，從來都冇試過喺集會問啲咁樣嘅嘢嘅。有冇邊個小朋友係校長應承咗你送番茄俾你噶？全場起哄，即係啲小朋友嚇點解嘅？邊個啊？ 有冇個個爭住認咧？ 又冇喎、啊。 嗯。 哇、哦！跟住我就覺得好， 因為覺得好懦係嘛？ 好懦啊，係啊！ 攞番茄喺組會裏邊攞番茄， 同埋我唔想解釋咁多，因為啲小朋友會覺得嚇點解會有嘅？點解同校長會有一個咁近距離嘅接觸嘅？咁、到而家其實我都仲記住呢件事嘅。我想話，自從嗰一日我冇認到冇出去認領啦，我亦都冇見到有其他人出去認領。咁、應該咧呢件事真係校長同我嘅一個即係小秘密嚟嘅，係、啦，我都記得佢係咁講啊，得我 秘密嚟嘅一件事啫， 一件事啦，即係得我同你係有呢一個嘅承諾啦，叫做咁、到而家我都會覺得係因為嗰陣時膽小咧，令到我自己即係失去咗一份喜悅。 咁你畢業嘅時候有冇翻去揾校長攞翻嗰粒番茄咧？ 冇啦，我唔夠膽再提啦，係啊。咁到依個咧，我就即係埋藏咗喺我心裏面，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嘅。咁好彩，即係人大咗之後咧，對於輿論嘅壓力啦，又或者外人嘅眼光咧，就冇睇得咁重啦。咁希望唔好再因為咁樣錯失咗啲機會。 原來你就係從呢幾粒番茄令到你咁硬正啊？ 係嘛？都唔止嘅，仲有我哥咯，你知噶。得閒嘅時候再講多啲俾你聽啊！ 背负罪名怎尽罪？无处心安，莫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与被咬逝，全副武装。 是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So what if 听过有 J 冯允谦的恩爱之罪名。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杰同早晨啊钟哥。疫情期间大家叫外卖应该成为了一个新习惯。我都很惭愧这样讲我都没什么增进过自己的厨艺就没好像 Kitty 那么积极就越煮越多东西。早上又见到你分享的早餐都真的流口水都流晒。 这排已经少了整了所以跟着又再想整一下一些新东西出来。 我期待你的作品然后我期待看看会不会有其他人见到就试一下俾我食咁样啦， 咁你首先要将我条 link 咁样 send 咗俾佢先。 系啊，我会多啲帮你 share 出去噶啦。所以 之后最后都系不如叫外卖啦，费事整啊。 其实我都有少少咁嘅感觉，唔系因为当如果一个人咧系长时间都冇一个入厨经验咧，而本身个兴趣又唔系咁大嘅时候咧，其实未必能够提得起呢一个劲去学煮嘢食嘅。同埋因为咧，嗱，譬如我见崔杰同整嘢食咧，有一样嘢我觉得系真系需要时间去添置嘅，例如啲屋企嘅用具啦， 我又未至于话想试下自己整嘢食，去到要买个新嘅煲啊，或者要买多啲唔同嘅餐具同埋碟咧。即系你见个装潢都好紧要噶嘛。 系噶， 系啊。如果我用屋企嗰啲本身比较传统嘅碟去整啲西式嘅早餐，好似格格不入。 因为我成日觉得食嘢咧同睇中医系一样嘅，都系望闻问切啊。 嗯， 你要望啦，要闻啦，要闻啦，同埋要切啊。 咁问系咩？食得未噶嘛？ 咪同埋，我觉得都系鸡先同蛋先嘅问题嚟嘅。到底你系添置咗嗰啲嘢，所以想再煮下嘢食啊？你有时你中意咗煮嘢食，先至再添置嗰啲靓嘅厨具咧？ 哎，我觉得系双向过程嚟噶。我最近有个朋友咧，我先知道原来佢有一个爱好。嗱，我不嬲都知道佢好中意收集一啲厨具嘅。点样知道咧？就是、每次同佢行街嘅时候咧，佢都好中意去行一啲家品部啦。咁每一次见到佢某一个钟情嘅品牌厨具，譬如出咗啲新式咧。出咗啲新嘅图案啦，或者出咗啲新嘅煲啊，各样嘢咧，因为原来咧而家真系好夸张噶。当一只锅可以有唔同形状，而原来嗰啲用家都会去收藏嘅时候咧，我真系未见过人咁夸张噶。 点解咧？ 系啦，我都唔知点解，我有问过佢嘅。 平时咩唔够咩？即系仲要去买多几只喺屋企，即系何苦呢？ 有冇啲嘢可以克制啊？即系啲人通常都系咁噶嘛，一物就置一物咁样噶嘛。唔知道如果即系平时太多嗰啲，可唔可以揾第二样嘢挡挡？嗱，不过我朋友咧系真系中意收集厨具嘅。咁我上一次咧见到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嘅时候咧，就系话啦，因为自己就嚟要搬屋，咁所以咧就开始整理自己啲物品啦。咁当佢买咗个大纸箱翻嚟谂住装厨具嘅时候咧，佢将佢以往咁多年，其实都唔系好多年，就结咗婚三年啦。咁佢三年里边储嘅厨具咧，哇，原来真系犀利， 好似结咗婚三十年咁多。 我真系觉得唔止三十年咁多。嗱，你首先幻想一下，每一套通常每一套，譬如杯碟咁样咧，佢座底都有几只杯、几只碟或者系几只叉啦。好啦，我嗰度见到咧，佢自己话咧，嗰度有二十几套杯碟。我见到咧嗰个系列咧，无论系煲啦，或者系食具啦、碟啊、杯啊等等咧，全部我简直可以用一条彩虹嚟形容，因为佢全部颜色都有一套。 咁佢拆唔拆盒噶？ 佢拆盒啊，因为佢 拆盒要即系咁跟住 pair 翻，我就系话会唔会好容易撞烂咯？ 嗱，我都好觉得有呢个危机嘅，尤其是咧，因为好多人惊嗰张。我未见过一个人咧，嗰啲碟咧，好似人哋出边啲食肆咁样咧，系由地下冧到上去上边。 首先唔紧要嘅，你要相信而家嘅搬运公司好专业的。 都系， 我唔相信啲碟够硬净啫。我相信佢哋专业嘅，咪同埋因为如果佢去到呢个收藏嘅程度咧，我谂真系少少花咗崩咗咧，佢都会肉痛。 系啊，同埋未必配得翻啊。即系呢个最困扰，我以前都系嘅。我屋企人中意收藏一啲日式嘅茶具嘅，这个仲麻烦，因为咧日式茶具咧。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很喜欢将每一只杯，譬如我当陶瓷杯那样，那些的什么烧的杯，我家就很喜欢买那些炉端烧的杯的。那他那些杯完全是一只花纹只有一只的，就是说你那套里面如果少了那一只花就拼不到它本身的意义出来了。所以呢我妈咪很多时候会再买那一套新的。是的，再买一套新的旧的时候不舍得扔了。于是就会有囤积的问题了。最初头咧，佢嗰个嘅藉口咧，嗰个理由啦吓，我修饰翻唔讲藉口啦，即系食喺我心底里面嘅说话。 你阿妈做紧饭你食 嘅，系我都系咁谂，所以我即刻收翻。 最紧要系佢而家听紧嘅，阿志早晨。 系啦，所以我就系话，佢嘅理由咧就系咁嘅，就系话，唔紧要啦，黄点多几只士啤杯咧，有客人嘅时候咪可以攞嚟请人饮茶咯。 好合理、啊， 完全唔合理啊！ 点解啊？ 你屋企几可有咁多个客人嚟啊？ 唔系啊，我撑 Auntie 啊， 即 我唔知佢屋企情况点，但我帮 Auntie。 我虽然咧，我都好中意 Auntie。 你唔使讲啦， 不知几中意 Auntie。但系咧，你谂下，积埋，其实如果你自己屋企当你四口之家或者五口之家，你用嚟用去，其实多嗰几只杯啫嘛。你多咗，其实话哎呀唔紧要嘅，有客人嚟嘅时候我俾佢饮啊，几可有咁多客人嚟啊？一年咪一次，可能拜年极其量咪两三次咁样。你其他时间咧，一年362日啊。嗰啲嘢就係堆咗喺度噶啦，就係嘥咗啲時間，嘥咗啲地方咯。 係，但我而家我都幾中意請客嘅，所以我諗如果係我嘅，我都真係會買多一套杯或者買多啲碟啊碗啊嗰啲擺喺屋企咯。 我已經冇咗呢個習慣好耐啊，即係就算以前咧，即係有一段時間都會請啲朋友再嚟食飯咁。 跟住咦十爺菜，我唔想嚟啦咁。呢個係同你嗰個廚藝有關啊！ 我都懷疑係喎。 唔係嘅，其實我。 即係我雖然咧食殺椰菜好勁，但我都識識得食三餸三餸一湯 嘅。係，我都聽過你個黃花魚係勁嘅。 唔係你估啫。講翻嗰度先啦，即係去到後期咧，我都係情願買啲紙杯紙碟。 哦， 即係嗱，你今次有幾多個朋友嚟，我預備大約咁上下份量嘅，咁、用完咪抌咯。佢亦都係可能叫外賣，甚至乎即係其實都好少話喺屋企自己煮一餐狗大鬼大家食咁樣。咁所以慳翻啲地方啊。咁你嗰啲用完，我抌咗佢啦，都係用一次啫，咁就唔使話堆喺度三百幾日唔用啊嘛。 你有你嘅道理 ，Auntie 都唔錯，係啦。 唔係，我都係支持 Auntie。 係啦，係啦，係啦。 嗱，不過咧講真咧，而家其實我覺得咧，真係呢兩年嘅趨勢咧。是少了很多请客啦，一来即是没什么人 叫人回家啦，就算叫可能人数也不会多啦。所以呢我自己也有想过将这些的、碗碟呢就是清了它的。但是到我拎出来的时候呢原来都有些情意结的。因为我不是说是一家人每人一只的一套嘛。那原来当你拎回那一套杯碟出来呢你又真的觉得好像满载回忆这样的。所以我又觉得啦、可能呢无论是吃饭煮送方面啦、或者是真的请客方面呢中高的方向呢是可以想的。所以而點解而家咁多人中意嗌外賣，仲要係因為啲平台咁方便嘅關係啦。嗱好啦，咁就講外賣啊。外賣咧，我最近咧就發現咗，原來咧而家真係好犀利嘅網民，任何嘅方式群組都會出現嘅。咁、包括咧，原來咧我哋最近都有一個叫做外賣速遞關注組。咁呢一個關注組咧就係專係講嗰啲咧送外賣或者買外賣嘅時候遇到啲古怪嘅事情嘅。咁我最近見到呢一個咧又幾搞笑嘅。嗱，外賣員咧送外賣通常。如果找不到個客的话呢都是做那几样东西不外乎。就是因为他有留联络电话的嘛。 打电话留言咯。 嗱照计就是这样是不是现在应该很少会站在门口等很久都不走。因为一来他又有下一单可能要送啦。咁、二来就是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人又拍门不应呢企喺度嘅功效都可能都唔多噶啦，咁、但系咧有啲外卖员咧就真系好尽责嘅，即系佢觉得务求咧一定要揾到嗰个人出嚟收外卖先得。嗱、我唔知系咪因为有啲公司规定系要签名定系还是点解一定要见到本人先够胆放低外卖啦？ 唔系一张一百万嘅支票啊，唔需要咁咁严重啊， 或者可能佢送好多。 系咯， 咁跟住見到你食咁辛苦，應該都會打賞下啩。 即係有呢個期望嘛。 不過而家可以喺手機嗰度打賞噶 嘛。 係嗱，我心我都唔知點解佢咁有決心，一定要揾到呢個人。咁點解我話佢有決心咧？嗱，一般人咧通常如果擺唔到即係見唔到個人咧，可能會擺門口啊，或者甚至乎晾低影張相咁樣啦。而家你知好方便啦，可以 send 翻俾佢。喂，我擺低咗喺邊度啦？咁樣啦。咁但係咧，我最近見到有一位嘅外賣員咧，真係犀利啦！佢除咗係冒住呢一個好大嘅雨去送餐之外咧，佢自己仲咧自備咗個大喇叭。有一個情景咧，就係大家都已經即刻攞個手機出嚟影低，擺咗上網，就係咩事咧？佢就因為連個大廈個門都入唔到啊！咁於是乎咧，佢就喺樓下就開個大喇叭，就呼籲嗰一位叫咗外賣嘅人士咧，唔該你開門或者落嚟攞外賣啦咁。但係咧嗱，呢一個開喇叭叫人取餐咧，唔係最大嘅亮點。佢最大嘅亮點就係改編咗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詳嘅流行曲 边只 嘅歌词，然之后咧就叫佢落嚟攞外卖啦，即系听嗰个嘅歌词啦。佢嘅歌词系咁样，我读出嚟啊。佢系话啦，联系你的人是我，你的外卖已经到了。系啦，有冇谂到？ 我谂唔到啊！唔系，因为我一路谂紧咧，佢系咪唱《遥远的他》又系？即系你唔落嚟咧，就不可以再归家咁样。 不是，佢唱嘅系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哦， 系啦，联系你的人是我咁样。系咯。 但呢个喺边度发生啊？呢件事啊？ 呢一件事咧就唔喺香港发生嘅，呢一件事咧喺台湾发生嘅。 如果香港真系大件事啊，因为咧就会话扰人清梦啊，有好多地方咧会咩嘢，同埋你送外卖。理論上呢如果你送唔到去即係直頭去到門口嘅話呢、下面管理處應該會即係可以擺喺度可以擺喺度。 哦，應該都 係㗎。你唔係個個地方嘅門口都會俾任何人入去㗎嘛。咁嗰、那個叫咗外賣嘅客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刚啱喺八月头咧举行咗两场嘅演唱会，庆祝呢一位经典男歌手啊 Tony Bennett 嘅生日。Lady Gaga 加埋 Tony Bennett 旧歌翻唱 ，I Got a Kick Out of You。 I get no kick from champagne，mere alcohol doesn't thrill me at all。So tell me why should it be true？ Cocaine. I'm sure that if I took even one sniff, it would bore me terrifically too. Yet I get a kick. 今次已经是这两位老朋友第二次合作的唱片 Tony Bennett 加上 Lady Gaga 保留了原装大部分的歌词，不过段落上面就是重新编排，新上榜占第八位 I got a kick out of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不如今日就由联储局究竟对于未来持有啲咩观望嘅态度开始讲起，究竟收水定唔收水呢，咁交俾温生详细帮我哋讲讲佢啦，唔该。 好啊，咁睇返呢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呢，路透社呢就做咗一个调查㗎，咁访问咗呢市场上呢就43位嘅经济分析师，咁问佢哋呢就对个联储局呢几时呢係会宣布呢，同埋实质呢係作出削减买债呢，俾一个预测俾大家㗎。咁结果显示呢就冇一位嘅被访嘅经济分析师呢就预期呢就联储局呢会喺今个月嘅26或者28号嘅呢个期间嘅 Jackson Hole 嘅大会，即是联储局的周年大会上呢是会宣布是削减买债的时间表的。就算在九月份的议息会呢都只得六成的被访的经济分析师呢就认为呢联储局是有机会宣布削减买债的时间表的。咁呢佢哋大致上呢就要到今年嘅11月甚至乎去到12月呢先至会呢係宣布呢係觉得联储局会宣布呢会削减买债嘅时间表。咁至于实际執行真係要削减嘅话呢又要几时呢，咁佢哋估呢就快則嘅就明年嘅第一季，咁但係呢个机会呢得六成嘅啦，咁要起码要到明年嘅第四季呢先至係达成共识㗎。咁即係话呢有好多人呢都认为呢联储局第一就唔会话好快咁样去俾个时间表个削减个买债时间表俾大家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呢就算俾咗執行嘅话呢都未必会真係快到去明年第一季就会係執行嘅，可能要去到第三甚至乎第四季先有机会執行嘅。咁再加埋呢就话如果真係執行嘅会削减几多呢，咁佢哋呢就个睇法呢就係话呢，因为我哋知道而家联储局每个月呢就係买1200亿嘅债券嘛。咁佢哋个估计呢就係到期时呢就可能即係削减呢係最多係估呢係削减係400亿嘅啫。咁即係话呢就算削减嘅话呢都未必真係好多啊。咁呢个系呢因为我哋过去呢见到呢即係美元嘅汇价呢喺今年6月份开始呢就正係因为觉得联储局会好快削买债好快会加息。咁所以令到呢嗰个美元嘅汇价就升咗 咗上嚟。咁但係如果真係同呢一個路透社所作嘅調查一樣，聯儲局係會一拖再拖去去宣告，甚至乎執行呢一個嘅削債。就算執行都未必嗰個金額會好大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可能咧個美匯指數咧要喺93呢個位置要繼續企落去咧，就可能咧就會有一定嘅困難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 嗯，咁啊，今個星期咧焦點咧仲有喺星期三嘅新西蘭央行嘅議息會議上邊，因為都好多嘅事情需要關注啦。 冇錯啦，嗱，大家咧就覺得咧就話，哇，聯儲局咧講到好似好快會加息咁樣樣，咁但係咧，如果真係講最快加息嗰個咧，可能係今個星期三嘅紐西蘭喎。咁點解咧？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就面對住當地紐西蘭嗰個高通脹咧，咩叫高通脹咧？佢而家通脹率係去到 3.3% 嘅，咁啊比紐西蘭嘅央行所制定嘅1-3% 嘅通脹係要高嘅，咁啊再加埋當地嘅熾熱嘅樓市咧，點熾熱化咧？而家咧就七月份咧就按年比咧就係上升25%嘅，咁25%嘅增幅一年咧喺個樓價度咧真係好犀利噶。咁啊再加埋咧，而家佢嘅失業率已經係重返翻去咧係疫情前嘅水平啦。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咧紐西蘭央行嘅加息咧基本上係市場嘅共識嚟噶。咁而家市場咧不單止預期咧紐西蘭嘅央行咧係今個星期有機會加息啊。咁如果一旦落實咗加息嘅話咧，市場更加估計咧紐西蘭央行咧喺呢個八月份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咧係進一步去到十月份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咧係進一步係再加息噶。咁即係話咧，佢哋而家市場估計咧喺今年裏邊咧，紐西蘭央行係有機會加兩次息噶。咁啊，唔好忘記而家咧紐西蘭咧個官方息率係0.25%。咁如果加多兩次嘅話咧，咁即係話有機會你再加多半厘咧，咁就有機會去到咧係0.75%。咁啊，屆時候咧就紐西蘭咧個貨幣咧就會變得係相對係會吸引好多啦。 中國方面都有啲數字公布，而非常值得市場關注喎。 冇錯啦，嗱，今日咧本港時間10:00，早上10:00，咁啊，中國咧就將會公布七月份嘅零售銷售啦，同埋工業生產嘅數字噶。咁呢兩個數字咧，都點解咁值得市場關注呢？因為我哋知道咧，中國而家多個省份咧，最近咧都爆發咗咧係小規模嘅 Delta 嘅疫情嘅。咁啊，相信大家咧嘅投資者咧都想知道咧，就話喺個咁嘅疫情之下，對中國嘅經濟會帶嚟點樣嘅衝擊咧？咁而喺今日呢兩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嗱，一個咧就反映國內嘅消費嘅層面啦，一個咧就反映個工業嘅層面啦。咁呢兩個數字咧就最能咧就反映咧而家國內嘅最新嘅情況啦。咁啊，其他喺今個星期值得留意嘅數字咧，就包括咧有仲有咧係英國啦，咁喺英國同埋歐元區咧，佢哋都會喺今個星期咧就公布咧就星期三啊，星期三咧就會係公布咧係七月份嘅通脹數字噶。咁而喺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全球支付系統 SWIFT 咧亦都會公布咧就全球嘅七月份嘅支付嘅貨幣嘅佔比嘅數字噶。咁我哋記得咧，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最近咧就個歐羅咧就係超越，即係全球用歐羅咧係多過用美金去做支付嘅。咁啊，睇下七月份嘅數字咧，會唔會繼續係咁樣樣啦？ 嗯，頭先温生咧都有提到英國方面啦，今個星期對英鎊嘅投資者嚟講咧，非常重要嘅一個禮拜喎。點解咧？交俾温生詳細幫我哋講講佢啦。 係啦，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英鎊嘅投資者咧就真係要留意啦，因為咧今個星期咧英国咧就分别有六月份嘅失业率啦，嗱喺星期二公布啦，七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喺星期三公布啦，咁同埋七月份嘅零售销售喺星期五公布噶。咁呢啲數字嚟講嘅話咧，都係反映個經濟嘅一啲嘅重磅嘅數字嚟噶。咁啊，自從英國咧喺7月19日咧全面解禁呢一個嘅限制令，即係疫情嘅限制令之後嚟講嘅話咧，市場咧就一直盼望咧就話英國經濟咧係可以百飛猛進嘅。咁啊，因為佢係最早係接種疫苗，同埋最早係解除曬所有限制令。咁啊，市場咧就對佢咧個經濟嘅往後嘅口向咧就好有盼望嘅。咁而呢啲嘅數字咧，就將會咧係話俾大家知，究竟英國嘅最新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咁當然啦，呢啲數字咧都唔能夠完全反映曬嘅，因為譬如好似個六月份嘅失業率，咁六月份失業率佢7月19日會先至解禁啊嘛，咁即係個失業率就反映唔到嘅。咁但係咧七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咧，某程度上咧就反映到，而個零售銷售嘅數字咧，某程度上咧都反映到。咁但係當然咧反映得唔多嘅。 咁但係咧都值得咧大家去關注咧，究竟英國嘅經濟係咪真係大家所幻想咁樣一解禁曬就可以咧係有爆炸性嘅消費能力？咁我哋即管就睇下今個星期英國嘅經濟數字啦。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稍後時間再同你傾偈。唔該曬，拜拜。 唔該曬，好，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例如喺2004年啦，咁啊当时行政长官咧。 唔使驚，係啦，拉返低先，係咪到我講優惠啦？依家嚇， 係啊，到你講優惠啦， 係、啦， 我以為啲更加緊要嘅嘢要講咗先啊， 係啊，我都聽到，我都想聽一聽究竟講啲乜嘢啊嚇，嗱唔緊要，咁啊講講呢個咧消費券申請咧、如果有錯誤嘅話咧，有機會重新登記，咁啊去翻咧四間嘅儲值支付工具商咧都有啲查詢嘅熱線啦，就可以咧叫做查詢一下啦，因為點解咧有啲朋友咧。或者有啲香港市民咧，其實啊，即係錯誤提交咗，或者重複提交咗咧一啲申請消費券嘅叫做申請表啦，點不知咧就搞唔掂咁。 重複咗啊？ 係啦，重複咗啦。咁啊，所以即係如果你係有需要查詢，你可以打翻政府嘅熱線咧，首先問問先，究竟有冇重複咗啊？點解人哋有你冇嘅咁樣？你先問咗呢一個先。咁啊，如果政府嘅部門同你講話，喂唔關事，可能係你嘅。支付工具商有問題，咁你又問翻嗰四間啊，包括咧即係八達通啦、支付寶香港啦、Taming Go 拍住相啦，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嘅，咁啊，即係上網就要揾翻啲電話出嚟啦，咁啊，呢個都幫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解下困啊，有陣時都束手無策噶。點解崔傑彤同埋鐘哥有得用啊？阿芭比同埋小白冇得用咧？咁佢哋都拗曬頭啊！ 你講緊呢個消費券咧，咁我最近睇有啲報道咧，咁就話平均咧有七成嘅人。头一个礼拜已经洗晒， 我都洗晒啦，我就系嗰七成嘅人啦、 啊。好嘢，好嘢，恭喜你！ 洗完头嗰二次， 系啊，用完再有啊，唔使惊吓，仲有第二轮嘅。 唔系，就系因为你用唔晒咧，就唔俾你啊嘛，俾你纸啊嘛， 先有动力啊，即刻要快洗晒佢。 小白同芭比 有 动 力啫，但系好赶啊，好赶咁样。 因为我都系用嚟日常噶，即系我攞嚟搭车啊，或者系买下餸啊，买下外卖啊嗰啲咧，所以我真系未洗晒。 哦， 我都未洗晒，我估一半咁上下啦。 洗咗一半，都系我嚟买下餸啊、超市啊、搭车啊呢啲。 咁、我想问下，即系其实咧，嗰2000蚊你话咁快洗晒咧，究竟系因为我哋有额外之财，所以大洗咗啊？定还是系2000蚊其实真系唔够洗咧？ 系啦， 咁快用咗， 呢个都系一个疑问嚟嘅。咁啊，钟哥应该未用啦，系嘛？ 我九月啊，因为我迟咗登记啊嘛，我第二轮啊嘛。 我够兄弟啊，我陪你一齐唔用字，系啊。 你未必收咗噶咯，你唔系佢可以拣用唔用呢嚿钱噶嘛？ 佢自己决定唔用住。 你记得先好、 啊，系啊。 因为我有个朋友好笑嘅，咁佢就话咧，我 佢都系讲翻同一样说话，聪哥，我够义气陪你九月使用咁样。 佢原本咧就谂住累积，因为佢可以拣即系今次唔用，下次再累积。咁谂住累积咗够5000蚊之后咧，就一次过买嚿大嘢。 系， 咁点知咧？原來佢每一次用嘅時候，佢都要話啊，用唔用呢個鋪裏邊嘅錢噶嘛？跟住咧，佢冇講到，唔覺意用咗，好啦，最初咧用咗200蚊，200蚊算啦，咪有鬼佢啦。咁點知咧，佢下一次又唔記得，於是者唔記得咗幾次之後咧，洗曬，即係冇得去累積買一嚿大嘢啦，已經。 哦，咁啊唔緊要，即係你唔係得個2000蚊生活嘅，我深信。不過即係頭先阿小白都話，喂，累積買嚿大嘢咧，咁啊，琴日咧都特登出去鋪頭嗰啲咧視察下民情啦，即係好多人買嘢，好多人乜嘢大大小小全部都係特別係電器鋪啦， 係啊係啊， 好多人。 呢個又真，我都發現係要排曬長龍咯。琴日週末嗰啲時間咧，電器鋪經 竟然要在外面分流咯。 好夸张。咁我就打牙教啦，问下嗰啲电器嘅销售员啦，乜嘢系热卖产品啊，得出头三位啊。 嗯， 电视机。 电视机系。 我估 第一位。 风筒。 风筒系咪 嗰啲耳机。 耳机系咪 我都想估风筒，咁我估吸尘机啦， 哦，全部都错，手机先系第一位，咁容易估，你都估唔到，点估到你哋估唔到咧？ 手机 系啊，咩啊？电器铺唔系买手机买乜嘢？ 佢冇咩？佢冇手机咩？ 系咯，冇理由冇噶， 唔紧要， 佢有新款出咩？ 系咯。 唔紧要啊！ 我知啊，系咪配合埋嗰个咩庆祝运动员攞奖牌优惠啊？ 可能系咁啦。嗱、总之佢就话最好买一定系手机噶啦，咁啊帮啲长者换手机，个个都做孝顺仔孝顺女。第二咧就系众筹买雪柜咁样。喂，原来今次咧一个雪柜咧，你估下几多钱？我真系见到之后咧震惊啊！因为我自己嗱 touch 啦，屋企个雪柜咧用咗好多年， 睇你要 几 多功能嘅啫， 系啊，可以争好远噶。 你讲得啱啦，最好嗰啲功能咧，最好嗰个啊吓，两万几， 系啊， 系咪嗰啲又三角形又无双嗰啲啊？ 又可以扯出 针 水嗰啲系咪啊？ 又可以抽真空保鲜啊， 制冰啊，小白啊，系啊。 等等，你哋讲嗰啲功能全部夸张嘅， 咩啊？制冰系可以噶，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系咧，即系唔系三角形无双嗰啲啊？我讲夸张嗰啲，但系小白咧就真系有睇过啦。抽真空咧。是当中一个极具潜力的功能。它声称呢啲蔬菜啊可以摆五六日呢都唔黄啊唔剩啊，即係可以 keep 到好耐啦。第二呢就係呢帮你消毒过啊，即係咩光触媒功能啦。呢啲都系 sales 讲㗎吓，我照返佢噏一次。 但佢首先係将你个荷包抽真空啊。 冇错啦，抽干啦都系。 抽晒。 我点估到两万几蚊一个雪柜真係好夸张我觉得。 之前讲过咪话个电饭煲都可能一万蚊， 系啊， 那个雪柜两万蚊， 咁大 个， 系咯，好似抵啲喎，咁一计。 咦，小白睇嚟你屋企有睇过，唔 系佢可能有啊，你而家系滴晒汗 咁啊，我已经有啦， 我冇，但系我有见过啊嘛，其实即系几年前都已经出过啲抽真空嗰啲，我觉得佢好霹雳噶啦， 冇先惊啊，有就唔惊啦，买咗啊嘛。 好得一样嘢，即系譬如阿两位女士啊 ，Barbie 同阿 Kitty 啊，你哋应该留意你哋嘅厨房会相对多少少嘅。咁你個雪櫃其實可以用好長時間噶嘛？ 係、 你唔即係老實講，如果你唔係亂咁搞佢，十年或以上嘅，即係個雪櫃嚇， 我認同啊。 係啊， 咁點解要換咧？ 咪就係佢多咗一啲新嘅功能咯。 光觸媒喎、 啊，抽真空喎、啊， 係咯。 你平時冇呢啲咩啊？抽真空咩？光觸媒啊？係 啊。 你平時冇呢啲嘢，咪又養到你肥脂大隻。 係啊。 你點解要無端端因為、哦、多咗個抽真空光觸媒，不如我換個雪櫃 啊？係啊。 唔係啊，而家譬如你多咗入廚房煮嘢食嘅，即係多咗啲廚神出現嘅咁樣，咁你雪櫃即係擺多咗好多嘢㗎、啊，你會覺得好似啊唔夠位擺喎、啊，即係如果有多兩格咁樣咧，又好啲啦，或者咧嗰道門。喺中间咁样拉开咧，咁又好似顺手啲喎、 啊。 有好多呢啲新设计啊嘛， 真系好夸张。跟住咧就再问埋嗰、那个sales 啦，第三位系乜嘢啦？都唔系你哋头先讲嗰啲风筒啊、冷气机，因为 手机雪柜 系啦，手机雪柜。第三咧就系嗰啲蒸煮炉啊，或者蒸焗炉嗰啲咯，系、啊、因为即系成日都想孝敬下妈咪咧，等佢喺屋企咧煮嘢食嘅时候咧，添置一啲新嘅器材咁样。咁啊 ，sales 哥哥系咁样讲嘅。 唔係，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因為添置新器材，希望媽媽舒服啲咧，呢、這個又係即係一個方言啊， 係咪話 嚟嘅？你想幫媽媽手，你應該入去幫佢煮， 啱啊， 而唔係買一個阿媽，我買個新嘅爐俾你啊，做咩啊？都係你煮咯， 但通常阿媽都會話：你出翻去啦，你出翻去啦，咁樣唔會俾你入廚房噶嘛。 唔知道啊，可能係啲媽咪，即係啲家庭主婦之間都有啲群組噶嘛，佢、會較勁嘅，咁啊通常會擺啲相上去，我又添置咗呢个蒸焗炉啊，边个买俾你噶？哦，冇阿仔咧，话用啲消费券咧送咗呢个炉俾我，唉，多余啦，我哋平时咪咁样蒸饭，不过咧又几好用、啊，加啲水落去，点点成成，嗱，转个头， 唔使睇火啊， 系啊，又唔惊烧窿啊，咁样 即系晒命炉啫，嗰啲 系啦， 咁呢啲一半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啊，基本啦、啊。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以後做一門新嘅生意啦，即 係 租啲嘢俾人用咯。我租個爐俾你，你影完相曬完名之後，你俾翻我啦。 哇 ，OK 喎呢個， 咁嘅嘢有得諗啊！ 即係同頭先點解第一位係手機一樣啊？即係鐘哥都問咗一個好睿智嘅問題：你會手機用咩？我唔係喎，咁點解換手機嘅？唔知喎、 啊，又唔係有新款，做咩？ 係啊，錢多咗啦，可能咁啊。嗱、消費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諗下點樣用啲消費券啊，氹下屋企人，氹下身邊人咧，都係一件開心事嚟嘅。 係啊，咁啊都仲有第二期啊，咁啊仲有其他餘款啦、啊。咁啊第一期如果你貢獻咗，做咗孝順子孫嘅話咧， 已經抽真 係啦。 你期望你阿爸阿媽咧孝順翻你轉頭係咪啊？逆向孝順呢啲叫做 唔知道唔知道，但係大家可以計劃一下。 好啊。 咁啊，最紧要就系善用自己金钱啦，唔好嘥咗佢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六日系一年嘅第22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37日。1977年八月十六号，美国摇滚乐歌手、电影演员艾维斯·阿伦·皮里士利被发现喺浴室昏迷。紧急送院急救后，因心率严重失常，导致心脏病突发过世，享年42岁。当晚电视网络播出数千人聚集喺格雷斯兰大楼悼念。皮里士利中文昵称猫王，系历史上最畅销嘅单人音乐艺术家之一，估计全球总销量逾6亿张专辑，曾三次获得格林美奖。36岁获得第六届格林美终身成就奖，亦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8月16号出生的朋友，无论在任何范畴都可以散发出优雅格调和极度吸引人的魅力，潜伏住权威气质，极度敏感，带点神经质，可以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带领团队从事破格的创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阿富汗政局变天，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喀布尔的国际机场逼满大批等候撤离的人士，出现恐慌和混乱场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正是完成一系列措施以确保机场安全，让美国和盟友人员能够通过军用或者民用的航班安全离开阿富汗。在位于喀布尔的美国驻当地大使馆，官员说已经将旗帜降下，几乎所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前往机场等待撤离。美国一共部署6000名美军到喀布尔，协助撤走美方人员和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国务卿布林肯承认塔利班取得的进展较预期快，但以为美军留守就可以维持现状的想法完全错误。海地 7.2 级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1297人，超过57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上星期六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太子港以西大约160公里，大量房屋、学校和教堂等建筑物倒塌。随着救援工作展开，搜救人员在瓦砾中发现更多死者。由于余震持续，很多居民都走到户外过夜。总理亨利乘搭直升机视察灾情，并已经宣布进入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呼吁国民团结，多国向海地伸出援手。海地预计会在星期一受热带风暴影响，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暴发，阻碍救援工作。美国和南韩今日起举行联合军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韩美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形势，联合防卫态势，

原因是这个拥有 2.6 亿人口的国家多达2000万人患有糖尿病，成为当地继中风和心脏病之后最致命的杀手。 除了炒饭、姜黄饭之外，印尼朋友还喜欢将大米或者糯米用香蕉叶或者椰子叶包起来，好像粽这样去煮。 用两片椰子叶包住的大米叫锅道巴德，煮熟了之后连叶切成两半，拿出米饭再切成片状来吃。 而用香蕉叶包住大米来煮就叫伦冬。 他们还会用糯米混埋椰子肉、红糖，好像粽这样拿去煮熟食，称之为洛巴德，又或者将它整成咸食的都可以。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飞。而家我哋兴好多嘢都电子化啦，换句话讲，以前买开一啲实体嘅物件，而家可能就会演变成为手机里面嘅一幅图画，譬如话戏飞啊、车飞等等。想当年我哋日常生活中都会有机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嘅票尾嘅，不过大多数嘅情况底下，当佢冇晒价值，即係我哋用完之后呢都会掉嘅。咁但係呢，有啲朋友呢就可能会喜欢留返呢啲嘅票尾，譬如话如果有一个靓 number 嘅巴士飞就会留低，又或者同自己嘅初恋情人睇完一套好印象难忘嘅电影，可能都会留返呢啲嘅票尾嘅。咁而讲到话睇电影呢，亦都係有经历咗好大嘅变化啦。几十年前未有电脑印飞出嚟嘅时候呢，我哋係要去到戏院嗰度划位，划完位之后，票务员就会喺你嗰张飞上面呢就会写上你会坐嘅座位。又或者我哋去一啲游乐场啊、主题公园嗰度玩嘅时候，可能佢哋都会印制一啲特别嘅入场门票啦，等大家可以收藏嘅。咁而呢一啲飞储嚟有乜嘢用呢？大多数嘅情况下，我哋都係会储嚟做一啲个人嘅收藏啦，去纪念一啲特别嘅事情嘅。咁不过呢，随住年月嘅增长，呢啲部分嘅个人收藏品可能係会有返啲价值㗎。唔信嘅话，你可以上网去到睇下一啲嘅拍卖网站啊，或者交易平台，都会发现到呢，有啲可能係几十年前嘅巴士飞啊、戏飞啊，甚至乎喺戏院里面派嘅一啲宣传品都会有人攞出嚟卖㗎。 储呢啲飞咧，真系有铺瘾嘅，有啲人 系噶。你有冇储啊？ 我冇储，但系我有个朋友咧，系无论睇乜嘢演出咧，佢必定 keep 起咗张飞， 系 即系当系一个见证咗自己曾经做过啲乜嘢事啩咁样。 但佢会用咩方法 keep 咧？即系入起佢啊，黐起佢啊， 好似储邮票咁样咯。 我真系会好好咁样保存。 系啊，好好保存噶。咁佢有一本好得意，佢有本书。咁呢本书咧？就是普通一本书啦，每一页咧 叫做 Facebook， 是 Facebook 真系 Facebook， 每页咧就夹一张喺度咯，每页夹一张。于是者嗰本书已经塞满咗之后，你咪换第二本咁样咯。咁佢就会 keep 起晒，嗱我去过边度咧，嗱睇过乜嘢啊，嗱去过边度睇过乜嘢啊，齐晒咁样。即系佢又中意 keep 住嗰张飞 嘅。哇，我自己咧都有 keep 嘅习惯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去外国旅行，咁有啲特别嘅车飞，咁我会留翻啦。咁但系有阵时，譬如喺香港咧。我储埋嗰啲票尾啊，嗰啲嘢咧，储下储下，隔咗几年攞出嚟，咦死啦！我同边个睇嘅咧？ 跟住開始唔記得咗咧。 啊，你下次 mark 翻低喺飛尾後面。 第一，你諗嘅唔係睇乜嘢，而係同邊個睇啊？ 哦，係噶，因為其實睇乜嘢，咁你自己睇過套戲，你記得噶啦。咁但係你同邊個睇嗰下緊要啊嘛？即係譬如頭先講，可能初戀情人又好，或者係同一個自己好識咗好耐嘅朋友睇咗套好難忘嘅戲又好，呢啲我會 keep 咯。但係跟住到我唔記得咗，我就掉噶啦。 有啲我就唔想 keep 啊，即係譬如睇嗰套爛片咧，我就想即刻搣飛嘅，費事記翻呢啲咁樣嘅慘痛經歷啊。 咁但係你而家仲嗱，因為我身邊仲有朋友真係會儲戲飛嘅，咁但係你哋仲有冇儲呢個習慣，定係還是係咪電子化就算咧？ 而家嗰啲飛咧，即係雖然電子化，有陣時候我都會攞咗嗰張實體飛噶嘛，但係嗰張飛咧冇感情嘅，因為全部 print 出嚟啊嘛。反而有啲有少少覺得可惜嘅就係以前冇留低以前人手畫嗰啲飛啊。 哦，係啊，真係嗰陣時畫位畫位就係咁嚟噶嘛。 畫畫咁係咁樣嚟噶嘛。嗰陣時咧有因為每一張飛必定係唔一樣嘅，點解咧？嗱，首先佢手寫畫落去嗰一下筆跡。必定係個個唔同啦，譬如話 D 行第二 D 二咁樣寫咗啦，咁跟住咧佢今次寫 D 二係得一張嘅啫嘛，同埋佢下一次就算寫翻 D 二，那個字跡都已經唔同啊嘛，所以必定係唔同啦。另一樣嘢就係因為佢要搣出嚟噶嘛，搣唔會好工整嘅，必定係搣到嗰邊咧一岩一殘噶嘛，而嗰啲咧其實就係一啲。真係時代嘅見證嚟嘅， 一個味道啦。 係啊， 不過電腦飛咧，另外仲有一樣嘢幾唔好嘅咧，就係唔知幾時開始嗰啲飛咧，你儲多幾年，跟住啲字化咗。係 啊，褪咗色啊啲字。 係啊，即係再擺耐少少咧，直情係睇唔到係乜嘢嘢嘅時候咧，就白賴曬咁，最後尾又抌咗。 而家好啲嘅，而家同埋呢個即係提我話有啲嘢教你點樣去保存嗰啲好容易褪色嘅物嘅，即係嗰啲冇辦法啦，你一係攞去過膠啦。过咗胶之后咧，或者攞啲胶纸黏住佢，咁佢就可以保存到嗰啲水印啦。 啊，得噶， 得嘅，得嘅。咁但系你就嗰张嘢，你咪永久保封存咗咯，叫做。但你就冇咗真系嗰种 質感，即系冇得摸， 冇得摸啦。 系啊， 睇下你想要边样啦。 其实好似几浪漫咁样嘅呢件事，但系我自己即系成日都话系浪漫嘅双鱼座都冇做呢样嘢。即系以前有试过嘅，即系譬如你拍拖咁，跟住睇套戏咁，你咪 keep 咯。跟住好快你就会觉得啊，霉霉烂烂咁啊，喺柜桶一搭咁就抌咗佢啦。 同埋都飞咗咯。唉，算啦， 系啊， 同张飞一样啊，个命运就系飞咗去啦，系。 你 好，但机票会咯，机票有啲真系会 keep 住。 系啊，机 票我反而次次抌喎。 系啊，因为我觉得睇戏咧，可能嗰个机率会比较频密啲啊，系啦。反而搭飞机咧，又冇咁常搭，或者譬如你去一个地方，你未必好快又会再去啊嘛，系啦。咁可能一生人真系去一次两次咁样，咁嗰啲我就会 keep 得好啲咯。 嗯啊、即是你而家都仲有保存嘅。 有一两张咯，同埋有时你去外地旅行嗰啲博物馆嗰啲飞咯。 最多人 keep 嘅其实就係呢一类型嘅，即係一啲叫做特定地方嘅飞。你喺外地又好或者喺香港都好，有啲特定地方佢需要嗰张门券嘅时候呢、你就会鍾意 keep 嗰张飞嘅。因为嗰啲地方嘅嗰张飞某种程度上未必同其他一样㗎嘛。如果你买一张戏飞，喂，间间戏院都系嗰类型噶啦，争在个戏院名系边个，或者嗰套戏系咩名嘅啫。但系嗰个款式系差唔几噶嘛。有时候一啲博物馆又或者一啲特定嘅地方，嗰张飞咧系啲心思系多啲嘅。 即系有啲特别设计咯，或者。 所以我成日想提议啲戏院咧，喂，可唔可以落少少心机啊？唔系话你要烫金，即系你起码都有啲。設計得唔得啊？ 我都得喎，係咯，即係多個留念作用咁樣，唔知會唔會可以吸引到啲人。 少少啫。 有陣時啲人會儲嗰啲特別版嗰啲咩優先場啊，咁佢會特別印製一張嘅門票噶嘛，咁啊一係就儲嗰啲咯。嗱，再唔係另外仲有一種飛咧。即係聽我媽媽講咧，即係都幾有收藏價值，好多人揾嘅就係以前嗰啲巴士飛。 車飛呢、這個就真係啦，或者電車嘅車飛，或者巴士嘅車飛，因為冇咗啦嘛。 係啊， 而家已經唔會再有呢一樣嘢啊嘛。 啊，同埋嗰陣時我聽人講咧，話儲嗰啲地鐵嘅十二生肖嗰啲飛咧，即係嗰陣時我啲表哥表姐話啦。阿仔，第時咧你儲夠十二生肖攞翻出嚟一 set。 嗰啲真係考功夫啦。首先如果你真係要儲呢啲叫做特定嘅港，而家叫港鐵啦，港鐵車飛，你要買幾多張？你要買幾多張？ 你要儲十二年囉。 除咗十二年之外，你每一年要買幾多張？ 唔係都係買一 set 嘅，一 set 咁買嘅。 用一張儲一張咁咪？ 就係啦，因為你要記住，如果你買一張特定散裝嘅車飛，咁你嗰張車飛你會用㗎嘛。 好啦，你用嘅话，咁你即系怼入嗰个机嗰度啦， 化咗 就会化一即刻化嘅，即刻有条痕，咁样噶嘛。 系啊， 嗰张飞咧，你唔用又好似好嘥，用又唔知点咁样。 好似唔平嘅喎，张飞。 系啊，所以我有啲朋友如果储嗰一系列，即系无论系十二生肖又好，或者特定嘅节庆都好啦，佢必定要买两套，一套咧就系、是。原封不动摆到碌都冇碌，哇！咁你咪嘥咗佢啊，冇计，因为我嚟储啊嘛，又惊花啊嘛。另一套就系用咗佢，因为用完之后佢都系你噶嘛。 哦， 因为嗰张飞佢本身会食咗噶嘛。 我就记得嗰阵时咧，啲人教咧就系话嗰张飞咧，即系旧嗰啲地铁飞咧，你用剩最后少少就攞去过海啊嘛。 系啦，即系我哋嗰时要计数噶。啊，而家就冇咗呢支歌仔唱啦， 梗系冇， 即系要增值咁样。以前咧，譬如买一张飞特定价值嘅，咁就喺度储咯，剩翻四毫子定一毫子，唔用住，代起佢先，等佢过海嘅时候就系攞住。过海感觉上平咗。 喂，不过头先阿钟哥你。讲你话你朋友就系话可能买两 set， 一 set 就唔用嘅飞，一 set 就系自己用。咁但系你一用，咁又系花咗。咁你储 set 花嘅嚟做咩咧？ 感觉良好咯，即系我有两 set， 一 set 我唔系嘥嘅，即系我有用噶。另一 set 就系我真系我嚟储嘅，系感觉良好嘅啫。 咁但系呢个感觉良好，你觉得卖俾你嗰个感觉良好啲，定你买嗰个良好啲咧？ 因为佢如果佢话你攞买咗张飞，你唔用咧，觉得好似嘥咗张飞。 嗯、 但系佢又想有一个保值嘅功能，于、嗯、是乎咧，咪买两套咯。 系啊，咪同埋你用紧嘅时候，隔篱嗰个见到咧，咦，佢用嗰个劲飞嚟喎，咁样，唔系你买都系志在嗰个享受别人眼光嘅过程啫。 系啊，所以如果有啲特别嘅飞，不妨留翻起佢啦。 听紧嘅 Super Moment 嘅飞。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6%。今日天气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 电台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经常都要报时告诉你现在多少点，如果早上6点开始做晨光第一线，6点福建话应该怎么说呢？其他的时间又应该怎样表达呢？是不是广东话歪一点就对呢？想不想知怎么说呢？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 常期望安定，还期望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不敬，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嗌嗌嗌嗌停，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翼已追不到，当骨牌卸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但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离别或结婚，和睦或竞争，问我怎去办，停下或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目，肥皂剧日与夜延续，参演下去，那一天热播，我想好好抉择，好想嗌暂停，想一想那样过，想一想以后身边观众变离座，常期望安定，还期望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不敬，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嗌嗌嗌嗌嗌停，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翼已追不到，卸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难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翼已追不到，当骨牌卸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难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 一点折掉，两点挪掉，三点沙掉，四点四掉，五点果掉，六点辣掉。哦，原来答案六点就是辣掉嘅。几多点嗰个点就是读成掉。咁分呢，例如是6:05是点讲呢？嗱，这个分钟的分就会读成判。6:05就是辣掉果判。仲有一样要注意嘅。其实任何的语言去到答半的时候，我们都未必会讲成6:30的，都会将它讲成那个小时的一半，就好像6:30我们都会讲成六点半，半就是一半了。今天学住这么多先，下次我们又学其他钟数到底怎么说。 上个礼拜未有一日叫国际左撇子日嘅， 系啊， 系啊，咁啊8月13日啦，咁发现咧，原来咧左手咧就未必一定左脚嘅，咁亦都有多伟大嘅人物都系左手嘅人啦，包括影后啦，尼哥杰曼啦，咁啊打羽毛球好叻嘅林丹啦， 系 Gordon Ramsay 啦，亦都系左手嘅地狱厨神。嗱，我先问下两位拍档，有冇谂过训练自己嘅左手咧？ 有，因为左腰咧，即系嗰个比率应该就少啲啦，即系正常嚟讲。咁细个嘅时候咧，见到人哋即系吓，原来佢即系主要活动系用左手嘅话咧， 好似好特别咁样， 好特别啊！咁后来更加听咧话，因为多数咧左手用左手多嘅人咧，佢就即系唔知右脑比较发达啲定系点？咁佢哋嗰个创意啊，或者艺术细胞咧，就会系即系。 強勁啲嘅咁樣。咁你好想就啊、哦、自己都係呢一類比較 artistic 啲嘅人啊咁樣。咁啊嘗試咧試下用左手啦。其實我都唔差嘅喎，用左手。 係啊，你用左手做 咩先？ 嗱細個咧，我媽同我講， 佢認咗叻先。係啊，我原先想將個光環俾芭比，因為佢左手一定低，因為佢彈琴咁叻。 唔 係，係 我哋而家聽埋崔傑同講先。 所以我唔夠諗，即係我原先都擺嗰度，但我又想聽下 Kitty 究竟左手叻啲乜啦 我細個識得左手揸筷子咯， 我咁都好叻喎，真係。 跟住後來咧，我媽就話：喂，你即係帶你出去飲茶嘅時候咧，有時候左手揸，有時候右手揸，咁你發到周圍隔離啲人咧，咁、就叫我訓練翻就，你自己用右手啦。 我以為你媽咪叫你表演俾人睇點？你睇我女幾叻，左手又得，右手又得。 唔係，因為佢就話之前咧細個帶我出去飲茶，跟住搭台嗰啲食客就話：咦，你個女咁得意嘅，有時候用下左手，有時候用下右手咁樣。 咁你媽咪點講？ 佢唔訓練翻，咁你用翻右手啦、哦。 我以為其實你媽咪咧好簡單啊，佢叻咯。其他細路仔都做唔到啊！ 嗰時唔知道啊，原來咁樣代表即係可能兩邊個腦袋都幾發達。 係啊，你做到已經好好噶啦。 而家俾Barbie影叻叻先，等佢 到我影啦。其實我想講咧，我細個係真係左右噶、我係細個係用左手寫字啦，左手做美勞係揸教剪啦，甚至乎係用針線咧繡花都係用左手揸針嘅。 有個問題，左手揸教剪咧係咪要逆向啲㗎？ 有啲特別教剪㗎喎。 我而家咧係 教剪反转咪得咯， 系啦，反转就得。 即系因为有啲教剪咧系两边嘅阔口唔一样噶嘛， 系 你将佢反转咪得咯咁。 所以证明咧，左手叻嘅人或者左右手都灵活嘅人咧，系聪明啲嘅。我自认自己咧系有少少窒碍噶喺个左右手转换嗰度。点解咧？我细个曾经好想训练自己嘅左手，因为我都好中意打波啊。细个我讲过我六年级已经系咁高啦。咁已經好高㗎啦嘛，係咪先可以恰人㗎啦嘛？以身高，當年我嚇，咁之後就可能中咗呢個咒語啦。 你恰人時，人恰你啦。 係啊，中咗呢個咒語啦。跟住同埋，如果嗰陣時阿 Sir 有話，如果你訓練埋自己左手可以投球咧，有多人咧防守唔到，因為咧通常咧右手係防右邊嘅。 係啊， 左手你靈敏度高咧，人哋來不及防守咧，你已經過咗人哋。 會冇咁熟悉嘅，一定係啊，少啲咪為 感覺上係特別啲咯，係啊。 你努力啦，再练啦，你而家都有打波噶嘛？ 依家少咗咯，系啊，我努力另一啲嘢， 直头生锈啦， 依家想努力另一啲嘢。不过睇翻啲报道咧，都话原来咧，左手嘅朋友仔咧都有啲。嘢要轉返，譬如彈吉他咁樣啦，咁你啲吉他線要重新穿過啦，咁跟住譬如呢要開罐頭刀呢，佢哋要反手開喎。我唔明點解要反手開啦，因為真係好似頭先教剪咁樣要反轉先用。 因為個罐頭刀呢要去扭嗰個掣，即係有啲罐頭刀係卡咗落去之後呢，右邊有個按鈕要俾你擰嘅。係啦，如果你左手嘅話呢，你就會將個方向同個手柄成個調轉咗囉。 哦，原來係咁樣。 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 用八达通的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定。AliPayHK 拍住相和 WeChat PayHK 就在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嘅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系首度挑战残奥会嘅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物业管理业人力资本及培训部集团经理李文杰先生。 物业管理行业入面咧，我哋会日常面对好多突发嘅事情嘅。我哋嘅学员咧，需要喺好短时间做出一啲灵活果断嘅应变措施啦。当中咧有啲一定嘅技巧同埋一定嘅难度咁样嘅。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9:07同大家讲讲啦，港股嘅前瞻啦，港股进入业绩嘅期嘅高潮啊，内地监管风暴风眼之一嘅股王腾讯咧，亦都会喺星期三收市之后咧，公布今年第二季嘅业绩啦。市场估计咧，公司截至六月底为止嘅一季咧，反映核心业务表现嘅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咧，纯利咧都有300多亿元啊，人民币计啊，按年咧增长咗咧大概8.3% 啦。咁啊，有券行又预计啦，腾讯咧第二季嘅整体表现稳固噶，由于咧腾讯有意进一步咧开放佢嘅微信生态系统啦、游戏业务等等啦，不过咧都加上啊呢个监管风暴啦，所以有关业务咧随时啊会要少少嘅窒碍。不过究竟对于股王嘅股价点睇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之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100%。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亲子百分百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喺度，你好啊 Rainbow。 系啊，你好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小巴。 咁啊，嚟紧啊，嗱，而家都八月中嘅时候啦，好快脆， 又要开学 啦，又完啦啊，眨下眼啊，真系。咁我哋好多家長都擔心啦，小朋友喺暑假嘅時候玩到個心都唔知去咗邊啦。咁點樣可以收拾翻呢個心情，同埋即係準備翻學嘅時候咧，家長同小朋友有啲咩心理上或者有啲咩功夫，我哋需要做好準備嘅咧 ，Rainbow。 好啊，嗱，首先啦，即係嗱，各位家長真係唔好輕忽咧，你小朋友日常生活裏面嗰啲自理啊。咁因為嗱，我知道好多聽眾咧，可能你嘅小朋友咧都係幼稚園階段啦，或者小學階段啦咁樣。其實咧呢啲階段嘅小朋友咧，最重要係咩咧？呢個暑假。继续仲有即系个零礼拜就嚟开学，有啲甚至幼稚园嗰啲咧、幼儿园嗰啲已经开咗学噶啦。咁咧就家长咧千祈咧就唔好纵当佢哋 B B 咁样凑嘅，系啦。咁啊，所以把呢个机会咧，即系要训练佢哋自己嘅事情自己做，包括啲最即系最基础嗰啲咧，嗱，譬如小朋友咧真系即系有只脚噶嘛，系咪？咁啊，即系要训练佢多啲行路啦，行楼梯啦呢啲。哇，点解咁 basic 啊 ？Rainbow 姑娘都要讲咧，因为咧我真系见过一个例子啊，吓亲阿小白同埋。各位听众，咁啊，事完咧，我屋企咧附近咧有一个曾经见过咧，有个小学生啦，妹妹嚟嘅，咁啊，个体型咧就肥少少啦，咁啊都好可爱嘅，咁啊，但系好明显咧就着住一件小学嘅校服噶啦，咁咧每次咧见佢翻学嘅时候咧，佢唔系用只脚行噶，OK， 原来咧佢系 飘过嘅系嘛？ 係啦，即係飄過啦，係點樣 咧？我真係飄過啊！ 係啦，不過咧佢係唔係咁啊？即係唔係水上飄？不過咧就係即係佢有啲滑板車咧嗰啲，咁咧佢就兩隻腳咧都即係企上嗰度啦，咁個板嗰度啦，咁然後咧你知啦，即係左右咧就有個即係有人扶持， 左右護法 係啦，左右護法就係媽咪啦，同埋佢個工人姐姐，工人姐姐幫佢孭埋書包添，咁啊捉住咯，咁啊於是乎咧個小朋友咧就完全雙腳咧係唔需要墊地咧， 少爺兵喎， 係啦，即係呢個小女孩咁樣咧就俾人哋咁樣推住咧翻學啦， 哦， 即係你話幾爽，但係問題就係小朋友連行路都要假手於人，你諗下，係 啦， 會培養到小朋友咩性格？ 其實都幾可悲，即係嗱，你覺得啱啊 ，Rainbow， 即係培養到小朋友可能一個我完全依賴啦，我擘大個口有人喂啦咁樣嘅性格，因為我自己喺仔仔翻學嘅時候嚟緊都一年班啦， 嗯。 咁喺小學嘅 briefing 嗰度咧，我都有聽到啲校長咧會喺度講話，小朋友應該多啲就行樓梯。 哇！連行樓梯都要睇 啊！ 係 啊，因為校長就話到，因為學校比較上多樓梯，咁啊明白到好多小朋友咧，可能由細到大都係即都係得幾年啦。嗰幾年時間入邊咧，就多數都係搭 lift 嘅，咁啊冇乜點樣接觸樓梯，咁啊所以咧就叫啲家長你多啲同小朋友行翻樓梯啦。如果唔係咧，啲小朋友一係咧就唔識行。一系咧就行到喘晒气咁样，咁啊所以都特别咧会 mention 呢个，我听到嘅时候都哇滴咗滴汗，哇原来行楼梯咁基本嘅嘢都要特登同啲家长讲，你哋要教翻啲小朋友啦，因为啲小朋友好少行路啊。 因为咧你见到多家长咧太爱惜小朋友啦，于是乎咧见到楼梯就抱佢啦，咁啊正如你见到好多人咧，即系小朋友几识行啊，即系两三岁系咪？其实岁龄几识行噶啦， 系咯系咯， 即系嘛嗰啲期间你坐 B B 车都 OK， 我成觉得，但系咧你去到咧成三四岁、四五岁咧都仲要架 B B 车。出出入入嘛，攰嘅时候瞓喺度梗系冇问题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哦，原来即系咧，小朋友就依赖咗呢啲工具帮忙啦，或者爸爸妈妈咧，个人姐姐抱佢，所以连行楼梯咧，校长都要特别提醒。 系啊，系啊。 其实我都试过去到一间学校咧，嗰间学校几得意嘅，都系咧少少半山区要行楼梯。咁、咧，校长又系类似咧，就叫啲家长你真系千祈唔好抱佢啦。咁、发现咧，最后咧证明嗰间学校咧啲小朋友的大肌肉系发展得好。 系啊， 因为日日咁样训练啊嘛，所以咧，其实各位家长你唔好谂住咧帮佢，可能咧你。爱佢变成害咗佢。 系啊，咁我哋梗系鼓励啲小朋友做多啲运动啦。咁啊，行路啊，行楼梯呢啲，梗系鼓励佢哋自己做。 系、 我哋讲啲运动员都系咁练翻翻嚟嘅啫。 系啊，即系成日都讲，我哋好似上一集都讲坚毅，就其实讲呢一样嘢咯。 嗯、 即系你谂下，连自己最自己事情都要假手于人、其实都几可悲啊、所以咧，希望各位家长咧，即系有啲嘢要放手，小朋友嘅事情要自己去做。我又举个例子，又好惊吓噶，唔知小朋友有冇见过？我哋成日讲咧，食嘢系本能啦，系咪啊？即系肚饿就食饭。咁食梗系自己食噶啦，系咪先？咁啦嘛，如果咧你话好细个嘅时候啊，爸爸妈妈要喂佢冇问题啦，系咪？咁但系小朋友其实都系讲紧岁龄就已经自己咧好中意咧攞啲嘢摆落个口，其实几个月大已经系。咁、如果呢个时候你都仍然咧坚持即系样嘢都要你即系爸爸妈妈或者工人姐姐去喂嘅，咁小朋友系会养成另一种品格，就系、饭来张即系饭来张口咁样，钱来伸手嗰啲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各位家长又要。趁呢个期间啦，咁咧要俾翻小朋友做翻佢应该要做嘅嘢啦。咁、我见过一个好恐怖嘅例子系咩咧？就系、话说咧一次咧，有家长同我讲，佢话咧佢喺快餐店咧见到一个咧廿几岁嘅年轻人，咁两只手咧就打紧机。OK， 咁隔篱就坐咗佢妈咪，你估阿妈咪做紧啲咩啦？ 佢妈咪自己都睇紧手机啊？ 都唔系。佢媽係喂佢食飯。 哇，廿幾歲噶咯喎！ 係啊，哇！然後咧，我哋即係覺得哇，好愕然啦！哇，廿幾歲，即係好似旁若無人咁，好似當自己屋企咁樣啦。但其實一個公眾場合啦，一來二來一個廿幾歲有冇能力自己食飯啦？梗係有。 梗係有啦。 但係問題點解佢唔自己咧？因為兩隻手忙住打機嘛。咁而隔離個媽咪咧又唔忍心去，可能肚餓咁，於是乎就又喂飯。其實成個畫面你觀察到就係、 都想像到喎。 係啊，即係其實都幾恐怖。你又想唔想咁樣咧？所以各位家長要留意小朋友，哇！原來即係我哋好關心、好悉心嘅照顧，原來咧對小朋友嚟講咧，影響佢嘅成長發展。 咁如果唔想我哋嘅小朋友都好似頭先你講二十幾歲嗰位年輕人咁樣啦，咁喺翻學之前，我哋仲有啲咩即係要準備功夫做得好啲，令到小朋友快啲可以自力更生咁樣，又可以自立門户咧？ 好啊，咁啊， 本來好遠啊，自立門户 係啊，不過都係一步一步，每一個小步就形成將來一大步咧，成日講笑，即係所以嘛，差唔多要預備翻學咧，有啲已經翻緊學，一啲預備班嗰啲，咁啊，可能即係作息時間要好，即係唔可以做好似平時暑假咁，可能即係瞓到黃朝白晏都得啦。咁可以定立翻，因為佢差唔多預備翻學啦。好啦，翻到起身啦，咁一個規律嘅生活時間表啦。咁譬如佢有一嘢係佢嘅責任嚟嘅， 譬如食飯呢啲、一定係 執書包、 執書包啦，或者收拾玩具啦。即係佢如果有暑期功課要做，咁呢啲都係佢嘅責任嚟噶嘛。咁、咧就要係去建立翻佢要做好呢個責任啦。咁、甚至乎其實除咗佢自己咧，如果佢因為佢得家庭一份子啊嘛，咁所以好多嘢咧其實係邀請小朋友一齊參與更好嘅、譬如你唔好諗住掃地就係阿爸阿媽或者工人姐姐責任喎。其實小朋友你都係家裏面一份子，你咪可以都係因應你嘅能力、你嘅年歲幫手。其實小朋友話俾聽咧，其實幾歲大小朋友好中意幫你做家 務。係啊，我都想講啊，我個仔咧一叫佢做家務咧，佢好著弱噶。咁啊，即刻會衝出嚟又話呢、這個你做咩抹咗我想抹嘅嘢啊咁樣，仲喺度惡翻我添。我話得啦，你 哇，你真係有個好好嘅幫手。我估因為小白你都會咧，當小朋友幫你做完，唔好話幫啦，即係協助一齊去做呢個家務。我諗你都會好多鼓勵讚賞。 都係啊，同埋我自己都係用身教嘅方式。 係，即係你都做埋一份嘅。 係啦，即係講得啱。我如果我唔做嘅話，我點叫得佢喐咧？即係佢都睇到爸爸都做，爸爸都唔係淨係叫工人姐姐做喎。咁即係呢樣嘢，我就可以跟住爸爸做啦。因為如果所有嘢我都係坐喺度点佢嘅话咧，咁小朋友我谂好快脆，你点佢几次，佢就已经有个心态，就话你真系点我、 啊。系啊，你都唔即系我哋成日讲嘛，哇，你都唔做，你又叫我做嘅，你都冇一个好嘅榜样咯。咁啊，而当你做咗好榜样，而当小朋友好开心，又都好似当一个亲子嘅一个互动啦、一个游戏又好咩都好活动，咁咧令到会觉得哇，爸爸你又真系好好啊，我又学下你啊，然后又得到你嘅赞赏，佢就不停鼓励佢继续做好呢啲咁样嘅日常生活里面一啲所谓嘅家务咁样咯。 系啦，咁所以咧喺即系暑假嘅时间啦，就快完结啦。咁家长咧最好啊，都系准备定啊，有啲乜嘢要准备俾小朋友嘅咧，就系、心态啦、心理方面啦，或者咧自己的事自己做。咁呢方面令到佢哋快手啲咧，就可以即系过一啲独立嘅生活啦。咁家长又可以有多翻啲自己时间啦。我成日都话啦，凑完个小朋友，你教懂到佢，可以快啲即系自己做晒自己嘅工作嘅话，其实最受惠嘅就系家长自己。 同埋咧，你咁样慢慢培养成一个好品德嘅人咧，就系嗰种负责任系非常之好。 冇错啦，好啦，唔该晒 Rainbow， 拜拜。 身份可以再低，只要一秒我青春过，一个落月绚丽，初吻经过痛楚放眼闭，温室里自由。成长中需要为爱情 就是自此勇敢，不顾一切冲路灯， 现在就跟所爱 私奔，成长中心 21分，听过有 Jude 曾若华嘅《私奔记》，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点钟。咁啊，18723888电话咧，而家等紧你打电话嚟啦，打嚟做乜嘢呢？就系晨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嘅环节点首歌俾你嘅亲朋戚友啊，或者一啲说话咧，想透过我哋呢个环节讲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8。在陆地的哺乳类动物之中，马的眼睛是最大的。马的视线范围大概是350度，其中大约65度是双眼视力，剩下的285度是单眼视力。而马主要就是靠单眼视觉，所以都会产生偏差，而他们的距离感也不是那么好。当人的眼睛天生是蓝色，你们就会觉得很漂亮啊。但是如果马的眼睛突然之间变蓝了，千祈不要觉得很漂亮，那是因为马的眼睛受了伤，又或者出现了毛病了。在这个情况就要快点找兽医为马仔进行治疗啦。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崔洁彤。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蔡小姐喺度。早晨，蔡小姐。 早晨啊，林小姐。林慧， 唔好客气。咁啊，蔡小姐，我知道你咧都有好多身边爱锡嘅人咧，今个月会生日嘅。 系啊，系啊，有四个啊。 嗯，分别系边个啊？ 分别系第首先咧，第就系我嘅超级偶像汪明荃小姐，8月28号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跟住呢就係、是、我个姨孙女8月17号吕凌燕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跟住8月18号我嘅侄仔蔡文俊先生生日，祝佢身体健康，生意兴隆，生日快乐。跟住最后呢就係、是、我个仔，我自己个仔吕二号8月29号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好啊，咁希望咧你身边所有人啦，同埋你爱锡同埋支持嘅人咧，都生日快乐，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 我可唔可以点歌噶？ 可以啊，请讲啊。 我想点祝寿曲。 好啊，好啊，冇问题。 多谢晒。 好啦， 拜拜， 多谢晒蔡小姐，拜拜。 拜拜。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恭祝你老如重谈，笑若之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 晨光第一线。 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廿六分，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好，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十分啊，有 bang bang 声啊，咁啊 bang bang 声上个星期啊介绍过啦，本地嘅音乐工业咧个转变啊，即系嗰啲乐队啊、歌手啊可以喺网上发布嘅音乐啊嘛，咁啊今晚咧继续讲下咧，就住因为呢个音乐工业嘅转变啊，所以咧好多嗰啲独立乐队嗰啲所谓 indie 嘅乐队咧，可以揾到属于佢哋嘅创作空间啊，揾到佢哋自己嘅听众同机会。 系， 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四队咧本地嘅独立乐队，咁啊好特别。他们什么曲风都想试，他们说什么题材都想写的。 好啊， 今晚听下他们究竟搞了什么音乐出来。 对，除了他们开心，就是说、多一些平台可以发表自己作品，我想就是喜欢音乐的乐迷呢都会多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可以听到嘛。 嗯，那么、开阔大家耳界啦。 是。 是啊，咁啊好快咁啊同大家介绍埋啦。今晚九点半有没有不可能啊。 嗯， 那么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为准备嚟紧嘅残奥会集戏啊，即系介绍好多残奥会嘅选手啦。咁啊，其实系一个真人 show 嚟嘅。咁啊，睇过朋友都知道啦，就系、咧邀请一啲香港嘅健全嘅运动员去尝试一下咧，加一啲特别嘅装置，去尝试一下咧嗰啲残疾运动员做运动啊，或者佢哋训练时候嘅滋味啊。咁啊，今晚咧佢哋要挑战嗰个运动咧就系硬地滚球啊。 哦， 系啦，咁啊，硬地滚球咧系特别啲嘅运动啦，即系未必好多人参加玩过啦。咁啊，其实呢个硬地滚球咧，特别适合嗰啲大脑麻痹啊，或者躯体四肢咧有啲功能性障碍嘅人士参加嘅。 系， 咁啊，听落好似唔知点玩啦，但系原来系一个非常之讲究策略技巧嘅同埋啲专注力嘅运动嚟嘅。 系啊，要认识一下啦，咁大家就 冇错啦。咁啊，呢个节目今晚啦就会请嚟啊，嚟紧。会挑战残奥会的两位本地的港队成员、就是梁玉荣和刘慧欣，他会和、教一下呢、一位即健全的滚造溜冰选手呢去到玩一下这个硬地滚球、 是看他溜冰就厉害了，到底玩这个硬地滚球又行不行呢？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啦，去到今晚十点钟有一齐闯天下之无极行揭秘。 嗯， 咁啊，睇过之前无极行呢个节目，朋友知道啦，即系主持人啦、探险家啊、阿史提夫巴克沙尔咧，佢周围去游游绳，又去北极嗰度爬独木舟啊嘛，好特别噶嘛。咁呢个节目咧叫无极行揭秘，揭啲乜嘢秘咧？就系佢拍摄背后啊嗰啲鲜为人知嘅事啊。咁、啊，今晚嚟到第三集，就介绍下佢嗰啲团队啊。 嗯，哦，即系 behind the scene 嚟嘅呢啲系， 冇错啦，冇错啦 ，making of 啊，即系如果用电影嘅制作特辑啊， 系啦咁样。咁啊，今晚嗰个节目就系介绍佢背后嗰啲有几多猛人啊，即系佢探险不能够一个人去探噶嘛， 系啊， 佢有好多专家噶嘛，有好多神一般嘅队友噶啦。今晚啊，譬如有啲咩咧？佢冒險家嘛，探險家嘛，咁有佢會有一啲野外求生專家啦，咁、另外咧又有一啲動物學家啦，嗰啲動物學家好勁嘅，即係唔係淨係介紹動物嘅，佢哋真係可以一齊遊繩去嗰啲蘇里南嗰啲瀑布嗰啲洞穴嗰度咧，去揾啲罕有動物。 其實成隊 crew 都係探險家啦、因為一齊去探險噶嘛。 主要嘅專業領域係動物學系嘅啫，但係佢都有探險嘅能力值嘅咁樣。 同埋比起個主角，其實佢哋再多一重身份，即係佢一路探險之餘。仲要帮你拍嘢喎， 系咯，好劲喎，真系。 系啦，咁啊，今晚睇下嗰啲奇人异事咧，点样去到拍呢个节目出嚟啦？今晚十点钟啊。 好啊，唔该晒刘畅嘅介绍，咁、大家记得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 Thank you， 拜 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民阵解散标志大型反中乱港游行将会成为历史，但系唔代表香港今后冇大型游行。只要游行系表达诉求，唔系反中乱港，系会受到基本法保护。唔认同今后冇游行自由。

地球的天气已经异常地变化，如果我们不再做些事，地球没有冬天的了。这个冬天不太冷，夏天又是非常热，所以我觉得张学友这歌其实是一只预言歌曲，真是被他讲中，冬天已经不再冷，我们真是要正视这个问题。最近工作有些繁忙，平时每日都是睡得几个钟头，星期六日梗是想睡晏啲。上个礼拜啱啱先讲完，我有个朋友屋企成日传嚟一啲神秘的声音，就是那些装修声。嗰头听我朋友呻完，呢个礼拜神秘的声音终于嚟到我屋企啦。天气热，唔够瞓，心情自然烦躁，加上电钻声、锄地声，充满节奏的夹击，我选择即刻离开屋企，直头要离开栋大厦。咁嘅心情底下，我选择唔揸车，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怕塞车咯。睇翻香港嘅交通情况，唔可以话系超级理想，人多车多，塞车其实好正常啊。呢啲情况又唔系香港独有嘅，地球上好多城市都系差唔多。所以有时候揸车未必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遇到塞车被困于马路真是几闷下，所以选择搭公共交通工具，方便快捷，有时塞车仲有得选择，就是可以选择即刻落车。那天我去搭巴士，去到巴士站同大部分人一样，遵守有礼貌有规矩的精神，一起排队。排队的时候，大家都会做些不同的事，有些人在这里发呆，身体这个躯壳在这里等巴士，灵魂还留在床上，而大部分人就会拿着部手提电话耷低头，不断找啊找，看啊看，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看什么，也都不知道找什么，总之视线不断在部电话表面游走。所以我经常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我哋越嚟越习惯只系望到眼前嘅世界，以为攞住部手机你就可以望得更远，睇得更多。其实你望嘅距离系越嚟越近。以前成日听人讲你要将眼光放远啲，但系原来而家所谓嘅眼光放远啲，其实系放近啲。因为你只要望住你嘅电脑或者智能电话，你就以为自己望咗好远嘅世界。其实你的世界是越来越细，细到只是得一个智能电话的屏幕咁大咯。好快巴士嚟到啦，上咗车唔知做乜，攞个电话出嚟望下先，然后发现所有人做嘅嘢都系一样，包括我。呢个时候我终于明白点解大家要咁做啦。原来当你唔睇手提电话嘅时候，真系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噶。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来，分点点，光线闪得更加灿烂。你全城繁星，空中闪色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望着梦，长长夜未来，相拥中。 有夏季越爱越严重，霓虹这冷冻，霓虹里乱碰，看到处处太多笑容，令我同你处野都震动。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阑，分点点，方知显得更加灿烂。而全城繁星，轰动天闪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梦一梦，长长夜未阑，只担心痛快时间变得有限。剧烈地，热烈地，热烈地，共你告别平淡。长长夜未冷，相拥中暖暖身体变得彩漫，永远也难放开臂弯。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等我分享一下呢，尋日喺屋企整嗰個早餐啦。 好啊。 咁都係我第一次用呢個方法整雞蛋嘅。 蛋納方㗎嘛。 蛋納方係啦。咁其實呢，我話一滴油都冇用到呢，本身我其實係想整一個蛋卷嘅。平時整蛋卷呢，你就會搵一個鑊去到即係覆嚟覆去覆嚟覆去咁卷成一個蛋卷啦。即係等佢譬如慢慢成型嘅時候。咁但係點解今次呢可以做到完全一滴油都唔落呢咁樣。咁嗰個程序就好簡單嘅啫。首先我就打咗四隻雞蛋，咁啊落少少鹽啦，咁啊發勻佢。咁跟住咧，我就唔係用煎 pan 嘅今次，我就係用一個熱水煲，咁啊煲滾一啲水，咁啊滾到咧噜噜噜噜，即係大滾嘅水啦。咁然後咧，你就攞一個打蛋器咁嘅物體，就喺度咧發。即系打圈咁样发嗰啲水啊，咁就会变成一个咩水龙卷咁嘅样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中间咧有个漩涡咁样，系啦，快手咁样发，咁趁住咧佢嗰个热水有呢一个漩涡喺度咧，你就将嗰个蛋液就喺倒落嗰个中间个漩涡嗰度。 电光火石之间 嘅系其实佢都 形容到好似系嗰个片刻可以做得到，唔系如果唔系就会搞和咗噶咯。 佢都可以保持到几秒嘅、那个漩涡。即可能都有五六秒喺度转，因为你好大力去发佢噶嘛。咁、你咧就见到佢有漩涡嘅时候，就将个蛋液倒落去啦。咁其实倒落去都好快啫。咁佢咧就真系会喺中间嗰个位咧，即系佢个漩涡嗰个位咧， 停住咗， 就沉落去啦。咁、沉落去咧，你就可以熄火。咁熄火咧，你就用嗰个余温咧，其实佢就会变咗一个蛋液咁样嘅，系啦，慢慢佢会凝固啦。 但系个 shape 咧咁样。 那個 shape 咧，其實佢都少少 irregular， 即係都唔係話真係成個形狀出咗嚟嘅，佢都係少少散散地嘅，係、啦。咁大概咧，你熄咗火之後，等佢三四十秒啦，唔好太耐，太耐咧佢成個就會熟曬嘅，係啦。咁你咧就撈翻起佢，咁呢個時候撈起係咩狀態咧？就有少少似散咗嘅炒滑蛋咁樣嘅，係、啦，就係、滑蛋嚟嘅。 啲蛋唔好散開。 係啦，咁所以之後點樣做翻可以變成一個立方，又或者做翻一個蛋卷咧？如果如果做蛋卷咧，你就可以将呢用一劈好似好衰， 系啦， 呢一饼啦，呢一坨蛋啦，叫做咁咧，你就将佢摆落一个寿司席嗰度，咁将佢卷，咁卷嘅时候咧，其实你就会将本身即系你滚佢嘅时候嗰啲水咧，系渣压咗出嚟。而同時咧，嗰、那個壽司竹席咧，亦都可以將嗰一劈蛋咧，係可以卷翻做一個實體嘅形狀。 係咪要好輕力㗎？ 其實唔使㗎，唔使㗎。而我嗰個做法，因為我就揾唔到嗰張壽司席啦，即係晨早，咁我就揾到一個咧喺嗰啲12蚊店買嘅 牛油紙係咪？平時整蛋糕嗰張牛油紙照卷啦 ，OK 㗎啦。 唔夠挺身，我咧就揾咗喺12蚊店嗰度買嗰啲壽司壓箱啊，佢好細個嘅啫，就係俾你整嗰啲壽司。系啦，就正方形一个胶帽咁啦，我就将呢一个蛋咧就摆咗落去，咁佢咧就 shake 翻去做一个正方形，咁就喺上面压一压佢，同时间又系啲水俾你压咗出嚟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因為本身佢係好幼滑嘅嗰個蛋，佢咧就會即係逼埋咗，咁佢又成到形咯。咁最後你喺上面咧加啲 葱花。 沙律醬又得、即係日式啲沙律醬、紫菜又得， 或者加嗰啲喐喐下嗰啲一塊塊 木魚又得，係啦，加啲鹽啊，加啲黑椒。咁但係因為你呢個咧係冇落油啦，只係你打蛋嘅時候落咗少少鹽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偏淡味嘅。咁所以你喺 最後的步驟咧，你就加翻啲調味料。咁、不過你食落去個口感咧，佢就真係好軟滑嘅一個蛋嚟嘅， 即係好似玉子燒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不過呢一個做法咧，就真係完全唔使開鍋落油煎，即係冇油煙嘅呢個方法。咁、大家又可以試下咯，因為雞蛋都係好多時候早餐嘅一個靈魂嚟噶嘛。 係啊，好啱早餐食嘅咁樣。嗱 ，Kitty， 你又煮咗一個好食嘅早餐啦。我趁有少少時間都分享一下，我琴日食個早餐。真系食得好唔开心啊！ 点解啊？ 去咗一间咧点心铺嗰度食嘅，咁啊都系叫做即系之前攞个车胎人啦。哇！依个咧好差， 你话俾蜜蜂收购咗嗰间？ 系啊，哇！啲凳咧又霉嘅，跟住入边又充满乌蝇啦。咁啱可能我去嗰间啦，跟住咧饮个猪肺汤啊，酸嘅，冇一样嘢系好噶，系 咁唔得， 好差嘅一个体验。跟住我就走咗咯，系啊。 不过冇办法啦，最后如果要安慰你嘅，就要讲翻钟哥嗰句啦。 咩啊？ 唔在乎食啲咩，在乎同边个一齐。 咁都啱嘅。 不过下次都系拣翻间新鲜嘅。 系宁愿去饮茶，正正经经。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咧，林慧的享乐时代讲啲我比较熟手嘅嘢啦。嗱，讲明熟手咧，即系关对手事嘅。嗱，我知道咧，好多人咧都会为自己嘅一啲乐器咧去添置一啲少少嘅配饰啦。咁我最近咧就系因为咧女女都有兴趣去学一下啲唔同乐器嘅时候咧，咁我就走去物色下啦。咁我咧自己本身咧就系有弹呢一个古筝噶嘛。咁但系咧我就好多年都冇试过咧谂住帮佢装饰啊，又或者系买一啲新配件去添置啦。 系啊，古筝冇嘅， 有。嘅咧，你冇留意啫， 冻个公仔喺度嗰啲咁样。 嗱，其实我想话咧，如果你哋睇电视嘅时候咧，有留意咧，人哋嗰啲咧，即系咩小姐啊，或者咩公主咧，系会挂一啲唔同嘅装饰喺个琴上面嘅。 哦， 咁到底个装饰系有啲乜嘢咧？例如，即系如果你系以前嗰啲大家闺秀嗰啲咧，可能系会挂一啲嘅 玉佩啊，嗰啲系嘛？ 啊，嗱 ，O 咧就观察力强啲啦。 但系你屋企又冇公主，又冇小姐，得个 B B， B B， 你想要咩 B B？ 系啊，琴操姑娘系嘛？攞翻个古筝出嚟先咁 样。唔系啊 ，B B 应该要想要奶嘴，我相信。 想要奶妈，琴操姑娘都好正呢个名，好似唔记得边部电影。 咁你都可以。 秦记咯， 系咩？ 系嘛？ 唔系啊， 秦操姑娘、 啊，大内密探零零 发啊， 系咩？ 系、啊啊哦，等我验明你嘅真身先。 啊、好，俾翻芭比讲个琴， 李若彤啊， 系啊系啊，李若彤啊，好中意李若彤噶，细个 系，而家都 OK， 而家都中意，而家都中意。 嗱、不过讲翻个琴咧，我除咗话想讲嗰个配饰之外咧，其实咧近年咧系多咗好多唔同嘅假夹片。你哋有冇留意咧？弹古筝嘅演奏者咧，嗰对手咧其实系会黐住咗一啲好似胶布缠住对手嘅。 系啊。 嗱，我以前未学嘅时候咧，我就成日以为啦，唔通系因为拨嗰啲弦线嘅时候太痛，所以咧即系好似啲运动员咁样扎一扎只手先，等佢好用力啲咁样。咁后屘发现原来都唔系，系因为咧你一个手嘅即系你个肉肉嘅部分啦。嗱，指甲系个面啊，我当咁你肉肉嘅部分就系个底咯。喺个里边咧，你就要黐咗啲假嘅指甲夹片。咁、然后咧就揾一啲胶布啦。其实咧通常咧坊间都系教用胶布嘅，咁啊缠住佢啦，咁啊令到你对手咧唔会话太箍，亦都唔会话发唔到力，因为有时咧冲晒血谷住又系好痛噶嘛，咁你要适量地令到佢个活动能力系增强啦，咁你就可以喺里边咧黐一啲唔同嘅假夹片，咁就去辅助你咧去弹琴嘅。嗱，其实以前咧，讲紧话系以前晋代嘅时候咧，已经啲人系开始弹古筝啦。咁弹古筝嘅时候，以前啲人的而且确系用真指甲嘅，因为以前冇搞咁多嘢嘅、最开初嘅时候， 但系咁断咗咪要等。好耐先可以再弹过咯， 系啊，同埋咧， 等佢生翻长都一段时间， 饮多啲猪骨汤咯，咁咪点啊？以前啲人。所以以前弹古筝最叻嗰个咧，系六指琴魔咯，佢断咗一只，跟住有五只 后备， 但系后屘咧，因为啲人真系有追求啊，佢觉得咧，用自己人嘅指甲咧，始终比较薄啲，咁喺嗰个发声或者系拨弦嘅时候咧，嗰一种嘅声音质感咧，就可能有啲效果未必做得到。咁于是乎咧，就慢慢咧，古代开始就发明咗咧，都要有呢啲咁样嘅甲片啦。咁但系因为以前你知啦，古代咧就未必话有而家咁多唔同嘅物料啦，即系而家你知新兴即系乜嘢物料都可以攞嚟整呢啲咁嘅甲片。以前咧多数就系可能系揾一啲动物嘅部分啦、骨头啊。或者是一些角啊，或者甚至乎咧刺猬的刺磨咗之后咧，都可以攞嚟做呢一个嘅甲片、哦。 嗯， 有记载过嘅以前一啲 龟板添，初头估嘅时候 我冇见过呢，佢个颜色啊嘛，代母嘅颜色 似系啊， 系嘛， 佢代母嘅颜色系咁啊，以前都会用呢一啲咁样嘅。咁但系咧，而家你知啦，大家都好注重环保啦，同埋亦都好爱护啲动物啦，咁就比较盛行咧，就系用一啲胶嘅甲片啦、真系自己人造嘅胶啦。咁亦都正正系因为用胶咧，咁佢个花纹同埋颜色咧。就可以變得好多， 即係好似彈吉他啲 pick 咁樣咯，即係有唔同牌子、五顏六色。 我真係孤陋寡聞啊！如果用塑膠做咧、其實出嚟嗰個音色應該係冇咁靚嘅喎，係咪咧？ 嗱，我想話咧，我以前都係咁諗嘅，咁啊，直至到咧，因為我哋咧，即係嗰啲都幾傳統噶嘛，學呢啲古琴啊、古箏呢啲咧，咁我試過真係拜過一個師傅咧，佢嗰個門派咧就係標榜自己係用膠甲片去彈嘅。咁大家咧就對於佢嗰套膠甲片咧就趨之若鶩啦，就哇，即係唔係咁容易得到嘅，要入咗佢呢個門派咧先至可以獲贈一套甲片。系啦，因为佢嗰个形状同埋佢嗰个嘅大细厚薄啊重量咧系有计算过嘅。嗱，即系其实等于你而家科学啲咁去谂啫嘛。以前啲人就觉得啊，用唔同嘅嘢去试嗰个音色，试到佢中意嗰个声音嘅质感啦。譬如佢中意嘹亮啲嘅，或者佢中意雄厚啲嘅，就可能系某一种嘅物质同佢即系碰撞嘅时候发出呢种声音啦。咁而家有科学啦，其实你计下嗰样嘢有几重，个密度有几高，同埋嗰个 size 有几大，你已经知道佢啲声音嘹唔嘹亮噶啦嘛。咁所以咧，當其時我去拜師嘅時候咧，坊間係唔流行用膠甲片嘅。嗰、個導師咧，仲要係咧，即係一個國內嘅名師啦。佢係咧盛行咧，其實咧一套透明嘅膠甲片。咁咧，我而家後屘即係就知道係亞膠力膠啦，因為透明膠就冇乜幾多膠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就將佢打造到好薄，同埋咧，其實咧。嗱，呢個就唔講得太詳細啦。咁但係嗰個甲片嘅形狀同埋佢個邊嘅厚薄咧，同埋佢嗰個弧度咧，都係好影響佢發聲嘅。 誒，懶係講到嗰啲咩秘方， 真係有嘅 商業秘密嚟㗎嗰啲 秘方， 可能有 license 嚟㗎人哋。 咁我唔知喎， 叻啦， 咁我唔知啊。不過我真係想講咧，而家坊間咧，真係五花八門啊！嗰、那個花咧唔係淨係樣式咁簡單，而係嗰個造型啊， 係 真係靚到不得之了。我覺得即係唔同嘅顏色啦，或者係啲女士咧我見我有壓花嘅甲片添啊，直頭。 係、雖然係咁樣，但係冇用嘅。 點啊？ 知唔知我哋欣賞音樂咧？我哋匿埋眼聽 嘅， 所以係睇唔到。 花整得幾靚係冇用 嘅。點會啊？皇上嗰啲咧，為皇上奏樂嗰啲，全部都係靚女嚟嘅喎。係 啊， 又係喎、 啊。明明上次睇呢個女子十二樂坊，阿鐘哥都你都話有興趣，不過都講緊十年前啦。依家仲有冇女子十二樂坊？ 咩啊？十年就廿年前嚟 緊，係啊，真係廿年前嚟緊啦。係啊，即係少女都變少婦啦，係咪已經？係 啊，嗰時鐘哥都唔係黐埋眼睇嘅，我見佢。 而家我睇嗰啲女子十二嬸嬸啊。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 提提你转个头有10点新闻报道。